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的6:2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台风启德现时集结本港西南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启德继续移离本港，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初时西部高地仍然是吹烈风，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在台风启德吹袭期间，有一人受伤。医管局说，伤者是一名56岁女子，她到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情况稳定。政府至今一共收到6宗树木损毁的报告，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4个的临时庇护站，有159人入住。机管局说，由昨晚的10:15至今早的6点，共有34班的航班延误，10班的航机要取消。新巴和城巴各路线陆续恢复服务，城巴机场的路线，即是 A 线、E 线和 S 线的班次，由早上6点开始已经是陆续恢复服务，而城巴和新巴的市区和过海路线就由早上6:30开始陆续恢复服务。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开去中环的头班船，同埋由中环去尖沙咀的头班船，已经在早上的7点开出。由尖沙咀去湾仔的头班船就在早上的7:20开出。而由湾仔去尖沙咀的头班船是开早上7:30。新渡轮的本地航线渡轮服务已经陆续恢复正常，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中环至平洲、中环至索古湾的渡轮服务亦都是陆续恢复正常。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但有关学校仍然会保持校舍的开放。职业训练局就宣布，所有展能发展中心全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但各中心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宣布，由于台风启德逐渐远离本港，4号、6号、7号和9号的货柜码头和5号的外仓的重柜交收会在早上10点恢复。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法当局决定不将14名的本港保钓人士移送检察机关，最快今日稍后会遣返回香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东南风，初时西部高地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稍后转吹南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咁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进一步缓和，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综合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陈洁丽。 发烧应该是喜欢某一样嘢啦，喜欢到沉迷落去啦，玩家会深入去研究佢喜欢嘅呢一样嘢咯。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是由纯创造经典的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顺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呢？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星期日有乜嘢好玩啊？吓，又打机啊？好闷啫。 不如嚟数码港参加动力青年爱南区2012健体缤纷同乐日啦！除了有 Archer 明、充气弹弹床、模拟运动体验、Xbox 等多个摊位，仲有 hip hop 跳舞、跆拳道、非洲鼓同健康舞表演，啱晒活跃好动嘅你。活动免费入场，呢、这个星期日12:00-4:30，约定你喺数码港全天下广场一齐动起来。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当日如果你记得咧，我去选立法会嘅时候，寿茂坪俾几百个围住，有啲系维园阿伯。有啲係區議員嚟㗎，嗱當日佢哋咁樣圍我係好兇好惡㗎，好得好驚㗎。 輕輕笑聲，再為我送温暖，你為我注入快樂強健。 你知唔知我點同我媽講？我話唔理你今日做過乜，如果有一日我做咗立法會議員，同我當年做電台一樣，你有咩困難要我幫嘅時候，你嚟我辦事處，我一樣會幫你。今日我哋 DBC 都系，任何传媒机构、任何新闻工作者，如果将来被人打压，我唔理嗰个人系曾经喺嗰啲折堕周刊啊，喺嗰啲报纸度乱写嘢都好，我知道系你都好，我都会帮你。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 最紧一样嘢，只要我能够组织我到我的听众对我哋嘅支持，佢哋去发声得噶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做传媒嘅天职。 DBC 喺短期内将会有全新节目安排，有关详情我哋会第一时间向大家公布。 今年9月9日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两票，一票喺地方选区。一票在功能界别，300多万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还可以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陈茂波、吴克俭、黄锦星、高永文、张炳良都先后露咗一手啦。市民啼笑皆非之余，都不觉感叹，佢哋本来都系生活富足嘅一群，因为加入梁班子做官，先落得咁狼狈失礼。福祸之间，真系一线之隔。睇《苹果教主乔布斯》的传记，你会发现苹果集团震惊世界最锋芒不露的十年，就是他本人患上胰脏癌的死前十年。最高峰的时候，苹果的市值竟然高过欧洲32家最大银行加起来的总和。这十年从财富角度看，他富甲一方；从声名角度看，他名震天下；从成就角度看，他名流青史。但是从生活角度看，他连普通人都不如，一日三餐如痴沐浴，他都身不由己。从六亲感情角度看，一个工作狂加上末期癌症，一家人齐齐享受吃一餐晚饭的机会已经极为奢侈，每次公开露面都营销骨锁，世间的繁华名酒美人锦衣华食都同他毫无关系。 佢呢十年行嘅系好运定系坏运呢？好运坏运一齐嚟，应该系偏夫嘅命格。好运比人哋好好多，坏运又比一般人差百倍。赢事业，输健康，就好似北欧嘅太阳，夏天全天日照，冬日就24小时黑夜。享受咗夏天嘅整日光明，就要忍受冬天嘅漫漫长夜。运顺嘅时候一帆千里，但耍有差异就灾祸立见。命格篇，思想就篇，行为篇，际遇亦篇。所以中国古人追求嘅系平凡是福。今日香港官民对峙，社会失去互信基础，为官不易，偏偏有咁多人赶科场，全因为不知命亦不知运嘅道理。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讲过钱啦 ，OK， 我哋只船过钱啦 ，OK。 我密切关注件事，要求日方保证香港居民安全。 仲在公海的时候，已经嚟拦截我哋嘅船只噶啦。 做贼嘅人抢咗人哋嘅山头当自己嘅，我哋去翻个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全无理由嘅事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旭华。 日本鬼子主台， 日本鬼子主台。 宋哥，会唔会再嚟啊？会唔会再嚟？会唔会再嚟？ 再来！ 有 咩特首啊？好，呢次一定要快到嚟嘅。 早晨，早晨，7:42，老总早晨啊！ 会唔会再来啊？ 梗系要再嚟啊！ 介绍呢把声嘅背景咧，就系琴日记者去到系喇叭采访啊，咁啊隔住少少嘅距离啦，就即系当啲几位嘅吓壮士，而家叫壮士嘅吓，即系登到嘅吓， 有勇士又壮士， 壮士即系被压界出嚟，就系即系隔空嚟到去访问佢，会唔会再嚟啊？ 壮哉中华勇士呢八位系，虽然佢哋嘅背景系反共背景。但文汇报 call 嘅呢个就唔系我哋讲嘅 wording 啫，即系用个字眼。咁你嚟唔嚟，梗系嚟啦。如果系咁嘅话，第一就冇损失，系咪？就是、有光环，点会唔嚟啫？年年一次啫嘛，应该要。但系问题，中国政府又做咗啲咩咧？我成日都问呢个问题，其实40年嚟我就问咗40年啦。其实1972年，即系呢个叫做归还吓冲绳协定，呢、這个就唯一嘅日本认为咧钓鱼台即系尖阁列岛，佢哋叫吓系佢嘅原因就系呢条条约啦。 嗱、啊，我即系代表，即系唔系代表嘅，即系扮呢个中国政府答你啦。你睇翻《环球时报》嘅论调。 哦， 如果唔系中国强大嘅国力产生震慑作用， 嗯 啊，今次嘅即系保钓咧，日本人就唔会俾你咁轻易上到去嘅。咁咩？佢哋用嘅就唔系水炮，用真炮噶啦。即系国家。要呢个国家同即系人民一同有个默契啦，呢个系保钓嘅成功之道吓。 嗱，保钓咧，即系两位占晒所有嘅新闻画面啦、报章嘅头版画面啦、电视画面啦，同我见到个民情唔炽热嘅，即系我自己观察啦，第一观察啦，第二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啲 Facebook 啊，即系网上世界咧，喂，好多冷言冷语，有时又几有佢个角度嘅，我觉得网民有，譬如佢话喂船长杨康。一到钓鱼台，即系用佢嘅 Facebook 打卡先。咁啊，网民就话啦，打得卡都证明钓鱼台咧就日本地方啦，向中国地方点打卡啦？你打俾我睇下，即系呢个就已经呢个已经系侧面咁证明紧钓鱼台都唔系啊，即系唔系中国嘅领土啦。佢哋话，咁我又觉得，咦，啲有佢嘅角度， 又可以反证啫嘛。咁啊，证明有人霸占咗中国嘅土地啊嘛，真系吓。 嗱， 点解会人哋又有喺啲警察啊，或者啲嗰啲咁 系啦， 喺度等紧你噶。 系啦，林旭华讲得啱啦。喂，成个过程俾世人嘅眼中睇到啲乜嘢咧？就系日本嘅官员喺钓鱼台执法。你依家中国嗰八位咩勇士系咪中华勇士咧，就去到被捕，扣上手镣，就带上呢、这个蓝艇，就去到喇叭， 就等待呢个咧，就系即系释放，等待释放，系啦，依法审讯，冇错啦，就系嗰个。 而家话唔敢审讯啦，审 理，但系佢都系依法嚟释放，都系依法。 总之佢根据执法法律啦，佢用嘅方法，即系证明咗咧执法过程。整个钓鱼台咧，你见到嘅日方执法，咁啊中方官员见唔到。我哋见到嗰八个咧，本来系反共嘅义士咧，而家变咗系呢个保钓保钓壮士咧，就喺度咧就个就用 呢 个 就 系 历史讽刺之处啦，历史讽刺之处啦，即系啊咁啊，即系中国之大，中港台咁多人，最后系即系吓成功登陆钓鱼台，系八个长期咧都系被视为呢个反共。啊！呢啲咁嘅台官嘅首席台官员 骚扰呢个新华社香港分社，骚扰中联， 多人都冇呢个回乡证，而家就荣登呢个壮士榜吓。另一方面咧，刚才阿伟文 喂，如果但系佢系闯关就点咧？真系啊， 闯关就唔系壮士噶啦吓，同样都要系戴上呢个手铐啊，同样都系咁。 我谂佢都系翻去中国嘅地方啫嘛， 睇下成唔成功啊，又系啦， 国土噶嘛， 佢哋可以试下噶，牛翻香港即刻就去罗湖试一试闯关， 都要闯滩噶，真系。嗱，刚才讲到，譬如日本方面，你睇到成个画面。呢啲画面你放喺日本嘅媒体，嗰、那个不同嘅新闻报道嘅旁白，系两个故事嘅版本。 系啊， 所以大家即系我哋去睇问题，亦都唔可以太过俾啲民族主义冲昏头脑，俾啲系新闻嘅激情冲昏头脑，一定保持个冷静，系一定。第一，譬如黄师傅你又讲，港钓台一定要熟读历史，亦都面对当前嘅政治国情形势咧，先至能够正面解读。单凭一股嘅即系民族嘅热血激情咧，就只会咧有时误导咗我哋呢个情况 嘅。嗱，李锦鸿最可怕嘅地方系咩咧？因为中共嘅政权系冇合法性嘅，中共政权冇人民授权，所以佢唯一要用呢个叫做激情嘅民族主义咧，去维系呢个所谓佢哋嘅执法嘅合法性。但即使系咁，都系冇牌嘅。点解呢？因为四十年嚟咧，你个所谓民族感情维系中国人对呢个政权嘅接受咧，但你都冇为钓鱼台中国领土做过任何工作。嗱，亦都系民间，仲唔系普通民间，系香港殖民地培养长大之下的八个壮士就登陆去啫。嗱，成件事系如果从国民教育角度嚟讲咧，即使中共用嘅系民族主义，都系冒牌嘅民族主义，都系次货嚟嘅。 你讲翻呢八个中老啊！苹果容易八个中老连个半百傻傻更更，佢都冇边个读得好多书嘅啫，冇受过咩嘅系历史教育嘅啫， 烂我用甩烂烂个八位，因为过去佢哋唔陌生嘅，大家香港市民咧对呢几位人 熟口熟面嘅啦， 真系熟口熟面嘅，连香港记者佢琴日接受我哋访问都讲噶，林一华都有听到，喂记者都唔访问佢哋嘅。啲媒介都冇尽力报道佢哋，你谂下系咪先咧？即系连去示威去呢个日本领事馆咧，啲人记者都唔到嘅，知唔知啊？开完记者会之后，啲新闻都唔发嘅，佢话斋。 呢啲系被香港传媒都边缘化咗嘅社会人士，即系觉得佢哋太激啊，同埋觉得佢哋咧得股冲动。但正因为咧，即系真系仗义每当屠狗辈啊，登陆钓鱼台都靠啲屠狗辈啦。呢、這个就系整个香港或者系。中国而家嗰个处境底下，喺咁嘅国情底下，喺咁嘅即系我哋要推国民教育嘅背景底下，即系真正能够负责任 就话系咯。喂，真系要人哋爱国系唔需要喺小学就开始做呢个爱民教育个。 其实唔系国民教育，用中文嚟教得嘅。其实我哋只是理解你内容。 系啦系啦系啦。 我哋听广告先啊，两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现在是7:49啦，两位 黄伟文、 林 毓华。 心啊！啊，有广告喎、啊，即系吓， 好事好事吓。 喂，钓鱼台呢、這个新闻咧，你两位点感觉你身边嘅人噶？我见到好冷淡啊！我自己去即系喺个香港个感觉，有喺网上面追查咧，我又觉得几好笑嘅。喺我哋自己啲节目嘅 Facebook 度咧，嗱，无论我哋呢个啊风波啦，或者系啊黄昏嗰个十级自由风咧，啲网民经常叫喂，唔好净系讲钓鱼台得唔得？如果讲都唔好讲咁长得唔得？ 啲嘅就冇新闻啊，师傅，啲嘅真系冇新闻，你冇钓鱼台嘅新闻，你根本谂唔到边度做咗头条。你夹硬今日有啲星岛摆咗单，即系港大招咗五个状元都到头，啲冇新闻啊嘛， 呢就无谓咧。 新闻淡季咧，有单钓鱼台咧，大家一做下 咁样， 浩荡荡有声音有画面，系又有啲咩牛俾你影下嗌下咁样吓，即系 新闻论新闻咧系新闻嚟嘅，嗱，即系讲真，良心嗰句，即系做我哋做新闻啊嘛，呢个系新闻，又冇得拗嘅。但系问题咧，你话我由琴日全日到今朝凌晨都睇紧新闻嘅时候咧，不断嘅嗰段片咧都几烦厌，我又觉得。 其实冇新片噶嘛。你冇新片，你系睇得嗰几段片咧，就变咗论述多啲。但你刚才讲到嗰个感受咧，我谂系嗰个感觉系复杂嘅。 系 你经历过特首选战，就又经历埋呢个国民教育，经历埋李旺洋事件香港人特别香港人呢轮嗰个中国嘅感情系复杂嘅。复杂我哋再加单钓鱼台咧，就更加咧令到大家咧即系将嗰啲人你系衔接唔到，即系好多嘅矛盾冲突会出现噶啦。 讲翻来龙去脉咧，阿李锦鸿啊，其实我觉得咧，当时啊罗范招芬做呢个教改个大旗手嘅时候咧，将中国历史咧就减咗，变咗唔需要成为必修科之后咧，其实我觉得 香港罪人嚟 嘅，系罪人嚟嘅呢个，我觉得真系罪人嚟嘅，因为你要理解你中国个根咧，同埋嗰个所谓嘅新闻嗰、那个即系嗰个民族认同咧，只能够靠咩咧？新闻一。二就靠咩呢就係、是、网上嘅世界。但跟同埋呢个咁嘅所谓嘅啊即係新闻同埋网上世界你见到中国啲咩新闻呢嗱、啊、类似呢个钓鱼台先啦。咁嗱我哋做电台嘅就讲返个来龙去脉。都话实个过程就係个条约。个条约系1972年。72年就美国将佢撥返俾叫交换冲绳协定。日本诚实就拿住呢嚿嘢作为佢嘅法律依据啦国际条约啊嘛因为。咁但係问题你话咁人哋就掉返转问啦咁你中国攞个文件你点睇下。点解你成日话你自己系钓鱼台佢嘅咧？咁咁呢个就有问题。 呢个就嗰个即系嗰个历史嘅、 哦、政府系咪？呢个系中国政府好简单噶，有好多历史嘅记载噶嘛。 但中国历史有5000年历史，你计元朝嘅版图啊，定系汉朝版图啊？你计紧宋朝，如果南宋啊，仲的咁多添得翻，即系你计紧乜嘢咧？其实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嚟，因为成日都话喂中国历史去到欧洲噶，如果元朝计。即系你知唔知啊？即系你如果用咁嘅版图方式，人哋觉得你喂你班人又系民，即系完全唔理性感性嘅民族主义者。但系佢哋日本就成日拿住一份就系美国啊交还冲绳协定一个国际条约作为一个咁样嘅即系法律依据啊。咁所以佢哋唔同你讨论嘅。 咁冇计啊嘛，当时嘅国情就要解决呢个国内嘅事案多过去争取对外嘅嘢。 嗱系冇错啦。咁40年嚟咧，你个国情改变咗啊嘛。1972年啊，当时佢即系71年已经划噶啦，失个条约正式实行就72年开始，咁所以40年嚟，你个国情改变咗好多噶嘛？ 不过事实上睇翻，即系钓鱼岛嘅争议就系即系持咗咁多年咧。即系事实上咧，就争议系持续。你睇翻日本方面，尽管有好多嘅声音、好多嘅动作，或者成为咧日本即系政治一个棋局，所以人认做钓鱼台问题一个个政治舞台嚟嘅，大家可以随时上演不同嘅剧。但睇翻咁多年，日本我留意到其实系并冇驻兵。亦都冇任何嘅建設，當年做嗰個好少少嘅，好似燈塔仔啫，嗰個都去即民間做啫，亦都冇任何喺附近有任何嘅開發，即係日本人仍然咧係覺得個爭議問題，即係冇一個急需係要去解決樣嘢，所以大家睇釣魚島嗰個發展，每逢係日本本身佢有啲內部政治矛盾就會利用釣魚。台或者钓鱼岛嘅问题咧，系作出一个政治嘅舞台而已吓，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系太过担心或者日本有咩实质行动占领钓鱼台啦。当然，保钓嘅热情吓，保钓嘅争议亦都要持续嘅吓。 其实新民主派系比较，我成日都话香港人，你话对民族认同大唔大、深唔深厚？其实你见到六四烛光晚会，你见到李旺洋事件，为一个湖南嘅人，其实香港大部分人之前系唔识佢嘅，我相信99.9% 都唔识嘅，我做新闻界都唔识佢嘅，即系但系。问题会为佢上街嘅，嗱一个死咗一个人啊！你好似有啲咁嘅建制派啲老左土共话斋，喂中国日日死咁多人，我哋点可以出声出几多声咧？有几佢有几有佢自己嘅理据嘅，听落去。咁但系问题，香港人真系为件事，你谂下六四23年，年年嘅六四，唯愿烛光如海，但系对 對呢個釣魚台其實冷淡嘅。嗱，新聞一比較之後咧，我成日都話比較新聞學最好嘅地方咧，就將兩個新聞性質類似啲 W 似嘅，將 W 似就拍埋之後咧，就你互相去比較。嗱，我哋揾到個 difference 即係個差異喺邊度啦？差異喺邊度咧？點解香港人普遍嘅喺網上世界，我喺度遊覽就覺得，喂，其實真係熱血盈康人好少嘅。其實，而家你畫面見嗰幾個咧，咩上海有兩個人啊，北京有四個人啊嗰啲咧，喂，其實零零星星，即係講句真心話，你話仲要罷馬日貨，成覺得竟然覺得笑嘅，你唔覺得唔係義憤填膺、啊嗯？聽見話，哎，我就罷馬日貨，罷馬日貨，你講真定講笑啊，大佬？即係聽落都唔係好真實嘅。咁一個問題喺邊咧？嗱，即係你去大家分析一下嘅。呢個就係國情教育。我覺得國情教育個可貴之處咧，如果真係嘅國情教育啊，唔係扭曲咗嘅，唔係對權力盲目崇拜，唔係對執政政權盲目崇拜嘅，真係嘅國民教育咧，就應該從呢啲事件裏面多角度去討論啦。 我睇翻內地嘅報章，就住嗰個係青天白日滿地紅嗰把嗰個旗嘅處理，好奇怪喎。 抹咗佢咯， 係咯？點解《環球日報》可以照樣出？其他嗰啲报纸可以咁叻嘅咧，唔睇住嘅咩？ 即系大家咧，唔一个即系不同编辑部，根据国情嘅理解啊，佢理解唔同条线啊，有好多就嗰啲咁嘅所谓地方部咧，佢都执咗先。喂，唔好搞你啲嘢，见到啲中央北京领导人唔想见嘅画面，无论嗰条国旗， 喂， 呢个坏 事咯，真系啊！ 即系嗰条线本来就唔系咁问嘅，你自己都退后几步啦。呢样嘢都系香港传媒咧要警惕地方。其实有时候甚至北京系咪唔可以接受咁言论呢？北京唔可以做个报道呢？但大家呢就往后退，即系自己不断呢系退却咗。 自我阉割啦嘛。 呢个亦系我哋对香港传媒嗰个担心，同今次即系内地嘅嗰啲内地嘅报章，唔系中央报章，即系自行去篡改呢个嘅旗号呢，呢个点解个问题所在 嘅。即系呢个其实好可笑嘅，呢个亦系彭定康呢最后一任港督啊个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所讲出嘅忧虑。佢忧虑就系话呢，香港嘅固有价值并非惊北京政府攞咗，而系惊香港好多人自己地喺度淹没咗你本身应有嘅市民权利嘅。呢个系彭定康嘅忧虑呢，讲到依家嚟讲呢，见到逐渐见到嘅。喂，其实佢冇指挥嘅，因为中国法律呢永远唔清晰嘅。佢唔会有个中宣部话啦，唔准看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你唔会有个咁嘅指示俾你嘅。但系嚟地方报纸不同编辑部、不同主管，根据佢嘅性格啦、理解啦、掌握啦、揣摩啦，为香港越嚟越见到多呢啲态度嘅，喺传媒上边，我哋做传媒好感觉得到嘅。你话边个指挥你点样报道新闻啊？拣取咩题材啫？但系编辑部里面好多人就发觉已经自我喺度褪紧、自我阉割紧。 即系揣摩上头意见呢、這个系非常之中国人嘅劣根性，即系问题所在。 這个就系咪？就系公呢个就系国民教育最怕嘅地方咯，因为你对执政政权盲目崇拜，即系你要崇拜权力，边个赢家你要去揣摩佢嘅态度，渐渐就成为咗一班小人嘅思系、功利主义嘅思维。 但如果将个责任即系放喺香港嘅小学老师嘅肩头上，都系过于沉重，攞住一套嘅手册， 小朋友去问啦，点 教咧？ 系啦，李锦鸿老师 系啦， 点解呢啲翻唔到中国嘅大陆嗰啲系呢啲嘅伯伯？突然间就做咗勇士啊？点解会吓？咁你点答佢咧？真系啊！ 因为登陆钓鱼台咯。 吓、 咁但系再问一句咯，个小朋友再问李老师咯。咁点解中国嘅军队唔登陆钓鱼台？即系日本军队喺度执勤嘅。咁你又点答咧？ 好简单而答啫。有 系咯，如果系中国地方，点解会俾日本嘅警察扣住手铐咧？吓， 执勤嘅 保钓咧就不分左中右嘅，所以任何咧都可以参与保钓。咁啊，关于呢个系即系点解中国呢个情况底下咧，就大家咧民众咧就唔使担心。国家咧就绝对咧系会咧喺呢方面系立场系坚定嘅，不过而家咧就唔系一个适当时候咧去解决呢个钓鱼岛呢个咁嘅问题吓，即系我哋嘅吓元老吓邓小平同志都曾经有咁嘅训示吓，呢个历史留下问题交俾后代啲有智慧人咧去解决吓。 如果系咁啊，香港嗰几位咩话壮士啊，定系勇士啊？咁其实系咪多事呢？既然北京强大嘅北京政府都觉得未适当去处理嘅时候，你夹硬登上去人哋嗰、那个啊，即系用日本嘅角度啊，就变咗被捕啊嘛，系咪？咁系咪多事呢？ 咁你就暴露咗阿爷爷咧，冇啊，即系啊，冇法子去照顾我哋子民，保护我哋子民嘅弱处。 其实唔系冇照佢，因为祖国嘅强大，祖国嘅威胁嗱，早前都发过声明啊，日本你唔好乱嚟啦，因此咧，点都保护到咧香港嘅保钓人士咧，可以今次咧能够完成呢个登陆 咁不如 我再问啊，阿李老师，如果咁嘅情况之下，究竟北京政府系欢迎啊阿牛呢几个保钓人士呢个行为，一定系唔欢迎，系添烦添乱嘅咧？ 有时咧要特事特办，即系既然既成事实，我哋就要顺水推舟啊，借此机会去发扬呢个爱国主义啊，爱国不分左中右 嘅。如果咁嗱，我搞旅行团嘅，我黄伟文吓，咁我就搞个叫做钓鱼台旅行团，七日钓鱼台旅行团，仲要到一到当达到咗噶啦，喺海外兜个圈，宣示主权，唱下呢个喜来啊！中国啲人民嗰啲啊国歌咁得唔得咧？又 梗系唔得啦！书会会投诉 啲、如果咁呢嘅 货不对版啊， 因为嗰度咧个安全嘅问题，风急浪高啦，亦都好多嘅险滩，所以咧如果有关呢个旅行团咧，应该交俾系即系官方嘅旅行团去办，民间就唔好乱搞啦。 系官方唔办嘢啊嘛！依家你见到四十年就冇办过嘢啊！ 官方唔办咧，证明嗰个行程有啲嘅危险，就为住大家安全着想咧，就建议大家系祖国河山咁美丽，何必去搵呢个地方咧？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现时仍然是悬挂三号的强风信号。台风启德集结在本港西南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启德继续移离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初时西部的高地仍然是吹烈风。在台风启德吹袭期间，有一人受伤，医管局说伤者是一名56岁女子，她到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情况稳定。政府至今收到6宗树木损毁报告，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4个临时庇护站，有159人入住。机管局说由昨晚的10点15分到今早的6点，有34班航机延误，10班的航机取消。港铁巴士、电车和山顶缆车服务恢复正常，海事处宣布在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头已经恢复运作，渡轮服务陆续恢复，天星小轮来往尖沙咀和中环，以及来往湾仔和尖沙咀的头班船已经是开出。愉景湾航运来往愉景湾和中环的渡轮分别在早上的7点45分和8点开出。翠华船务来往香港仔和榕树湾的头班船分别在早上的7点20分和8点开出。珀丽湾航运来往珀丽湾和荃湾的头班船在早上7点58分开出。珀丽湾往中环的头班船就在早上的8点开出。中环往珀丽湾的头班船在早上8点半开出。港九小轮和新渡轮的渡轮服务都陆续恢复正常。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职业训练局都宣布所有的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宣布，由于台风逐渐远离本港，4号、6号、7号和9号的货柜码头和5号外仓的重柜交收早上10点会恢复，吉柜交收会在中午12点恢复。日本传媒报道，日本的执法当局决定不将14名的本港保钓人士移送检察机关，最快今日稍后遣返。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外相原叶光一郎和日前参拜靖国神社的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早上将会出席内阁会议，就遣返作最后决定，和商讨如何避免登岛的事件重演。保钓人士现时被日方扣留在保钓船，相继是送抵冲绳的喇叭全部是无恙，其中被海上保安厅扣押的9名保钓船的人员深夜移交去入境管理局，意味着稍后会被遣返，其余5名登上钓鱼岛的保钓人士通宵关押在喇叭4间的警署，相信会在今日移交入境管理局，准备离开日本返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南风，初时西部高地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稍后转吹南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进一步缓和，但仍然有几阵骤雨。 而家录得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4%。咁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八月十七号星期五个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咁首先提翻大家，由于受到呢个强风影响啊吓，咁现时青屿干线仍然需要实施一啲特别嘅交通管制措施。咁如果容易被强风吹到嘅车辆，咁包括车身高过1.6米以及电单车咧，就要改行呢个青屿干线嘅下层管道啊吓。咁另外运载第一、第二同埋第五类嘅危险物品嘅车辆咧，就要禁止使用青屿干线啦。同样啦，容易受到被强风吹到嘅车辆就禁止使用呢个马湾路进出马湾。咪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临时路牌啦，同埋隧道管制公司嘅职员指示啦。唔该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嘅车辆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只系入口位车多少少啦，其实得寥寥可数嗰只噶吓。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时间上早，暂时系畅顺嗰只噶。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嘉荣广场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理工湾位，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加埋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都系正常噶。咁新界区其隧道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哎啦，阿通啊，今朝坐车翻工，哇，发现每个乘客都有个相同嘅特征啊，就系全部都面黑黑啊，眼红红啊，冇乜表情噶嘛，梗系啦。原本谂住今日坐定粒六，哇，最少都上昼唔使翻工啦嘛。哇，点知神今早啊已经转翻三号波，有咩唔办法？唔系眼光光啦系嘛？嗱，好彩奥运已经闭咗幕闸，如果唔系睇埋奥运先啊，今日出事啦。啊，系啊，启德真系顶唔住啊。如果唔系都唔使有车立过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好 ，Hello， こんにちは。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嘿，每样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市街知道张无忌同 I 机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 ，DBC 三台数码大仙台，大仙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仙台节目，大仙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人生信念、坚持与放弃之间，是相信、是迷信、是得悟，抑或是失悟？究竟你怎样作出选择？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一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莲花少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同我哋一起讲 執迷得悟。查詢及索取免費入場券，請於辦公時間打2297-1891。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乖仔，一国两制下，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要爱护祖国。 我大个咗要保家卫国。 有志气，不过香港居民是不用当兵的，因为香港特区的防务由中央负责。另外，根据基本法，特区的财政独立，不用上缴中央，不用给军费的。 我明了，祖国和香港是一家人来的嘛。 一切源于基本法。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18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那咁啊，梁振英就咩花棚啊、花架啊咁，陈茂波咧就劏房啊、板间房啊、现状啊、当时嘅状态，咁呢啲都系一个非常即系讨厌嘅一啲嘅行为嚟嘅。即系唔好话作为一个咁嘅高官啦，作为一个家长、一个正常人，我谂如果系你嘅朋友，你都想打佢两巴。 陈茂波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18日啦，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啊，好大嘅嗌声，不过我哋听到好微弱嘅声啊，好似啊， 因为佢嗰个咧，我觉得系佢唔同六四嗰个烛光晚会，或者七一游行咧，甚至李旺阳嘅示威事件啊，即系群众嘅热情嘅情绪系发泄到出嚟。但系今次嗱，阿林毓华，你一个咁资深嘅新闻工作者，我想请教你，其实北京嘅中央政府欢唔欢迎今次香港人嘅保钓行动，强登呢、這个啊？钓鱼台嘅咧，你依家观察系点嘅咧？ 欢唔欢迎？梗系唔欢迎啦！ 嗱，冇错啦，我想问呢个问题系点解咧？即系作为 搞搞震冇帮衬，真系 嗱，系咪搞搞震咧？嗱，就一睇翻啲咁嘅，如果真系搞搞震，就应文汇大公谴责先啱啊，就唔会撞灾中华勇士啦。但系你话如果佢支持嘅话，喂，你见过民建联？你见过工联会？你见过香港嘅传统几十年嘅土共建制有冇登陆个钓鱼台啊？有冇系租船出海啊？有冇自己上去驾驶呢个所谓渔船执照啊？冲过日本嘅海防呢个舰只、嗯？ 当呢个系勇士经验系登到呢个钓鱼台嘅时候，佢就会揸住呢个横额就去呢个中环度请愿啦。 嗱，呢个真系好丑陋。琴日我睇新闻最憎嘅嘢，一扎咧政政党。嗱，我唔系净系建制啊，泛民都一样啊。我意思系，我憎厌嘅地方就系突然间咧，所有人都去呢个中环呢个日本领事馆咧， 皆因为佢哋想话俾阿黄师傅你听，唔系咧，呢个系啊，认为钓鱼权嘅钓鱼台嘅主权系属于中国咧，唔系得嗰10个8个人啊，有好多人去示威噶。 呢、這个真系功利主义之下嘅咧，香港醒目仔嘅肢体语言，十几二十年以嚟。保钓即系做任何新闻工作者，你必须要承认就系呢几个人嘅咋？用我琴日个说话叫甩甩烂烂，系咪先啦？即系衣衫褴褛，系咪就喺嗰度抬下棺材啊？喺嗰度摆下请愿信，喂，连记者都唔到，采访完之后都唔登，即系琴日佢哋嘅保钓人士咧，嗰种怨愤我又明白嘅。喂，从来冷漠，香港人冷漠，读者冷漠。自然就个编辑部冷漠，记者采访冷漠。琴日阿边个讲得好好噶，嗰位啊，即系保钓主席讲，喂，开完记者招待会啊，你班记者翻到编辑部都搞得掉佢，佢都唔登嘅。你谂下，但系突然之间，喂，乜嘢党都好，泛民又好，吓、啊，即系建制又好，全部排晒队啊！哇，个镜头不断地影， 齐排开，所有嘅乜都嚟抽下水。喂，咁过去20年啦，其实40年咧讲下，1971年你话俾阿咩啊？你做中国学生周报嘅时候系嘛？啊，争你俾人扮一棍，由嗰年开始啊，1971年7月开始，呢41年嚟，我想问香港嘅土共们。有几多个租过船？有咩人曾经参与过保钓行动？去过呢、這个吓钓、啊、鱼台宣示主权呢？ 有陈旭祥 啊，陈旭祥嗱，嗰阵时啊有少少讨论余地啦。呢、這个就陈旭祥本来佢当然系最前进嘅爱国人士啦，系咪？喂，但系当时佢跟得最贴嘅港大学生会时期同埋呢个学联时期，喂，佢做紧嘅系啊。打击右倾翻案风，反对邓小平复出，叫佢跟贴嘅四人帮嘅所谓中央方向嘅噃。啊，佢由于要去保钓，就因为佢突然间两边不是人，你记住，因为当时四人帮被捕之后，佢突然间冇咗个位嘅，而佢想选立法会嘅，当时系立法局啊，当时叫啊叫立法局， 佢参选咗两次 嘅，系啊，两次都输咗啊嘛，佢净冇咗个位嘅，当时佢咧就做保钓，即系将民族情绪又扩张出嚟啦。咁嗱，本来都冇坏嘅问题，就系话我只系想问啫，就系话。突然间，依家我想问你就系话，究竟中央中唔中意咧？中意嘅话好简单啫嘛。喂，9月9号前，民建联再租船出去咯，工联会再租船出去咯。刘梦红一个第一个打头炮，又有钱啊啦，又有钱，又爱国，又热情，又有计。 你讲到刘梦红有趣啊，你唔好唔记得第一架嘅系钓鱼台嗰个系船咧，佢有资助噶佢。 唔系，我知仲有钱啊嘛，佢登广告自己写稿添，你要收钱噶嘛？林旭华写稿你要逐个字计，又话要几多钱先肯写？喂，刘梦红登全版嘅，知唔知啊？登版全版东方日报， 咁我登 广 告都要俾钱噶， 咁佢唔系 嗰个广告嚟噶嘛？ 人哋写稿嚟噶，你唔好话 嗰个系声明，嗰、那个系启示嚟噶嘛？ 喂，经常佢大把钱，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中央嘅态度，我哋观察系欢迎香港人去保钓嘅话，好简单啫嘛。喂，听日开始日日有架船啊，一日一架。日日去保钓，日日去钓鱼台宣示主权，日日唱国歌，日日去被捕，日日要佢吓强制遣返我哋翻中国。 所以成件事会唔会一个局嚟噶啦？今日咧系信报有篇文章几有趣，一个署名叫马鼎啊，鼎啊吓，咁佢就系、是、原来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嘅系政经系嘅讲师，系中国厦门大学新闻系嘅客座教授， 国内人 啊，佢嘅讲法就话。当然是一个问号来的，标题是日本为何允许，括住允许两个字，港人登钓岛。 好多 会不会实情呢，如果从这个方向去探讨，会不会实情日本政府在试紧美国佬有几撑他们 呢？美国一定撑他们的啦，这么多小动作，我以为都是美国主使的啫，整件事钓鱼台呢，其实就不是中日之间角力的，是中美角力的。整件事已经由1971年他将它拨给、日本的时候呢，其实都想用日本作为牵制大陆之间的那个崛起的。咁同埋那个第一链序呢，由台湾啦，由日本啦，由韩国、南韩啦，再加埋即是其他的所有的所谓东协五国，那个围住那个位呢，是一个防锁链嚟嘅，又唔俾中国南下。中国近年咧点解咁积极要建海军咧？因为中国历史上面海军都系冇嘅，打过一场仗叫甲午战争嘅啫。其实林旭话 输到 系啊，输到妈都认得。喂，当时系船坚炮利嘅，当时嘅德国舰艇嚟噶，系世界第一流嘅硬件嚟噶。但系中国人嘅软件唔得啊嘛，所以日本军师够胆放胆去试下自己，即系究竟呢个啊维新之后嘅国力如何啊？一打之下先发觉，喂，原来系银样立枪头。德国舰艇不中国人的军官，所以不用打，一打就输的了。 喂，曾经我们海事就很巴闭的，这个郑和打下西洋真的很厉害。 你越讲越早了，再讲一些就元朝、去到欧洲那些，再讲就汉朝了。 讲到先说美国你说很撑日本仔，喂，又不是的。你看看国务院发言人那个什么叫柳兰， 不表立场嘛。 佢话冇噶，我唔偏袒边方面，我哋自己埋位倾掂佢啦。 喂，始作俑者就系你，将佢错误拨俾个海界又系你。到呢家有中日呢个由钓鱼台领土纷争，你就话你不表立场，你并无任何偏向。喂，即系火都嚟，即系呢个成件事件咧，最令我讨厌嘅咧，就两个位，一个就系中国嘅政府，一个就系美国政府。反而掉翻转日本咧，我就觉得佢做足自己要做嘅角色嘅啫，我又唔系真系好少争厌，所以啲人愤怒地话我要罢买日货。我其实觉得我不但只冇共鸣，就系、是、啲冷笑嘅心里边。其实成件事情就系两大强国嘅对垒，因为美国好怪嘅，当佢冇咗苏联作为佢嘅世界假想敌之后咧，佢已经将呢个位摆咗中共两个字落去噶啦，中国。 即系中国共产党就系佢嘅假想敌，因为所有嘅行为都针对呢个位嚟做嘅。所以你见到佢连呢个缅甸啊，呢个希拉里都去访问吓、啊，所有嘅连巴基斯坦啊都可以研究个原因喺边度啫，就系、是、成个弧度去围住成个中国南下啫嘛。而中国实在嚟讲咧，乃至共产党系由陆军、八路军吓、啊，即系由陆军起家嘅。喂，冇乜所谓空军同呢个海军嘅战绩嘅啫。最近打嗰几场仗，你话同印度打，喂，同呢、這个啊越南打，即系讲紧几十年啦吓。嗰、两场仗都系因为土地系衔接住嘅啫。所以1951年可以够胆同美国打韩战，佢唔敢同去收翻台湾嘅，因为系隔个海啊嘛。就咁简单啦，就其实讲出嚟咧，就系 A、B、C 又系去翻。接住嘅可以打，因为我行过去嘛，可以行过去打就打。但系隔咗个海峡咧，仲用咩打？用总之佢边有海军，边有空军打，所以其实你唔使担心嗰个问题。即系我咧就系话，根本我唔认为有战事，因为今时啊，2012年中国咧系冇挑起战争嘅能力嘅。我认为啊，即系我唔觉得可以对外战争嘅。咁啊，阿林旭话， 但系你唔就算你唔打都唔主动都好啊，你要防卫都重要噶嘛，国家嚟讲。 防卫紧要嘅，因为中国又系台湾一个好大地方，人口好多嘅地方，个防卫本身嚟讲咧，佢有佢自己嘅优势嘅，所以佢自己当时打韩战都讲，因为美国人咧根本就唔敢。啊，即系唔敢地啊，喺陆地上面入侵中国嘅，佢觉得，只不过韩国佢唔中意门口上面咧就有个美军喺度喺看守住咁解，所以一定要围翻住个北韩作为佢嘅看门狗啊，所谓嘅啊，搵个恶犬啊，即系恶犬喺我门口度作为我自己嘅同美国一个距离咁解啫。喂，个曾建成阿牛咧，香港大人好熟啦，佢妹妹咧就依家佢咧即系被呢、這个吓、啊，即系点讲咧？叫做被捕啦，叫做吓、啊，即系咧就喺钓鱼台咧就吓、啊，即系觉得想有啲说话讲，想中央帮手、啊。 有好多人认为阿牛系反共、反国、反叛，叛乱国家。今日嘅行为，请大家话一句俾我听，阿牛究竟系爱国定系害国啊？ 今次佢哋可以上到钓岛，为我哋自己嘅国家立下咗一个某一个程度嘅威信，但系个国家可以置诸不理。我觉得呢个国家应该俾个明确啲嘅答复我哋咯。 啊！呢、這个国家因为阿牛踏入钓鱼台，就建立一定嘅威信。如果中共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即系百万雄师咧，只有靠阿牛去建立佢嘅军事威信咧，咁都几苦噶。不过咁话 ，Peter， 你觉得？ 如果国家冇威信咧，我谂呢啲几个钓鱼台嘅英雄咧，一定会被检控咯。 系咪啊？ 吓喺幕后而家系做咗好多嘢噶啦。 呢家系遣返用，不过咧，我只喺度咁谂啫。我成日都话新闻最怕对比。今日曾建成阿牛个妹对住个新闻界可以谴责啊，甚至话要求中央出手营救阿牛。我自己谂翻下啊，湖南有位勇士叫李旺阳，被吊死于啊个医院嘅窗前。喂，佢妹妹李旺 讲要企喺度噶嘛？ 系啊，只脚要唔离，仲要掂到地噶嘛？ 真系奇迹啊！真 系。咁但系问题佢个女唔系佢个妹李旺玲。啊！为咗个哥哥仗义执言，讲几句说话对记者，喂，到呢依家都人间蒸发， 被消失 系啦。新闻系最容易比较，香港个可贵就喺边度？可贵在于我哋唔好理阿牛呢次事件，你支持定唔支持？但系佢阿妹为咗呢个哥哥啊，为咗呢个兄妹之情，可以仗义地说话，对新闻记者讲出自己心中嘅愤怒关切。但系掉翻转，如果阿牛曾建成身在湖南，如果佢个妹啊亦喺湖南，佢头先对记者讲嘅说话机会都冇，讲完之后你都被人间蒸发。喂，依家喂事件离开咗几耐啊？大家仲知唔知道李旺玲喺边度啊？李旺玲喺咪喺湖南咧？佢个自由又唔受到保障咧？可唔可以对记者讲嘢？嗱，新闻最紧要比较。你话香港同大陆一样， 我哋见到嘅消息就话咧，系官方就会话咧，冇啊，佢家人咧已经确认咗啊，佢家人冇反对啊，佢家人话唔接受呢个媒体嘅访问，你骚扰佢哋嘅系佢哋嘅私生活啊。 嗱，呢个咪就系湖南省委书记啊周强嗰啲盲，即系擘大眼讲大话咯。成个湖南冇人怀疑李旺。放羊嘅死讯，嗱，一个咁嘅地方，你两指比较之下，你就会睇到啊，香港点会同大陆城市一样啊？香港人嘅质素点可以同大陆啊嗰啲人质素一样啊？就因为我哋仲可以 曾建成嘅妹，仲可以对住记者头先讲紧嘅，希望中央营救佢哥哥阿牛。但系李旺宁只不过对记者讲几句吓、啊，对佢哥哥死吓嗰、啊、种愤恨怨恨，喂，已经人间蒸发。跟住你今日冇记者能够揾到李旺宁，嗱、啊、个比较就系咁样。所以你话。点解从新闻去掌握中国，去理解中国，去培养中国嘅民族感情，永远你达唔到啊嗰、那个所谓北京政府嘅期望嘅林毓华 啊嗱、啊，所以香港咧，仲有呢个空间系有唔同嘅系信息咧，我哋都可以系啊接触得到嗱、啊。当阿牛嘅系妹妹系讲希望中国做啲嘢嘅时候，嗱、啊、我哋睇开报章。我哋好清楚就知道咧，中国驻日本大使咧，同埋呢个驻福冈嘅总领事咧，就派咗四个工人工作组咧，就赶到拿坝。咁我哋同时咧都会同特区政府派出嘅系工作人员咧，同日本咧进行交涉嘅。咁呢个我哋见到做紧嘢噶嘛？不过问题就系呢啲嘢系实际唔应该发生之后先做噶嘛？根本如果我哋真系我哋国家系真系会系好重视钓鱼台嘅时候咧，根本。嗰、那个就一早应该有行动去，甚至有军事嘅种种嘅方法去确认嗰样嘢啦嘛。咁啊，何需要呢个吓呢、啊這个阿伯走去系 阿伯 勇闯钓鱼台咧？ 换白老翁阿牛系咪勇闯钓鱼台？南韩就用佢嘅总统登陆钓鱼台，登陆佢嘅独岛去展示主权。俄罗斯总统就用佢自己嘅总统吓、啊、去到嗰所谓北方四岛展示自己主权。咁中国人咧只能够用到阿牛。去登陆钓鱼台展示主权，嗱个层次咪见到个分别咯。新闻咁样比较出嚟咯。喂，讲到新闻，喂，凤凰卫视有两个记者都俾人哋啊，即系同班勇士一齐咧，都系咁样吓，即系被捕非法登岛吓。咁佢哋凤凰卫视国际经营嘅总裁阿刘庆东就咁讲嘅。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参加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新闻记者应该有采访权利。同时，他跟着这个保钓活动的这几天的这个新闻的资料，这些非常非常宝贵，他们用生命这个来换来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我们很担心能不能拿到。 刘庆东的第二个部分我是同意的，第一部分我就不赞成的。 是 大活动。如果大活动就好多媒体争佢采访啦，冇喎， 得几个甩甩烂烂。 而家我哋香港用嗰啲图片或者内地嘅好多嘅系平板嘅或者就算活动嘅系录像都好，用嘅系日本新闻媒体提供嘅片段嚟噶。 一向嚟讲咧，我做新闻咧就睇到嘅，其实对保钓咧，新闻界其实真系当可有可无咁做嘅啫。其实一啲热情都冇，点解？因为冇群众基础啊。点解你唔会用呢个六四烛光晚会？点解会成个编辑部啊空群而出啦？七一游行点解大家一齐咁重视做啊？点解钓鱼台我哋好似即系新闻界，我任何编辑部都系啊。今次其实香港嘅所谓媒体咪得凤凰卫视，其实凤凰卫视算香港媒体咧。其实啊，林毓华 算喺香港度发牌噶嘛。 香港发牌咁系啦，我嘅香港媒体，但系国内资金系咪咁咧？就系话佢就讲得好铿锵嘅，觉得吓第一大型活动啦，第二新闻有采访自由权啦。其实我赞成 新闻界同埋记者采访到啲宝贵资料，同埋好似用阿刘庆东嘅讲话就话，冒住生命危险而去搜集到啲材料系珍贵嘅，真系。 唔系呢个说话基本上啱嘅，即系我哋支持做新闻界，就希望新闻自由。但系新闻自由就唔可以选择性嘅，应该是同人哋划分嘅。因为香港嘅新闻自由系剥食紧嘅，你见到好多例子咧，即系你要讲啊，讲成几日都讲唔完。呢啲慢慢地系剥食紧，所以今次咧，我又觉得系支持嘅。如果去采访，因为其他香港嘅媒体，喂，得凤凰卫视咯，就系你讲得啱啊。点解香港咁多电视台冇人去咧？电台冇人去。报纸、杂志 有，等佢哋系俾人拉咗之后，佢哋咪去冲绳啦， 咪即系同啲政党一样咯，咪就去走咗依家日本领事馆示威咯。咁、啊、但系问题成个 报纸由上一次咧系呢个系陈旭祥嗰次咧，又真系好多香港嘅媒体系随船去噶。 嗱，凡事有几个角度噶、啊，林旭华、 啊， 我上次啊见到即系几日前啊同你做节目嘅时候就话、嗯，我希望阿牛安全，即系最紧要就唔好有记者随船去啊。因为冇记者随船去咧，就唔会重复林毓祥嘅悲剧嘅。啊，陈毓祥嘅悲剧嘅。咁啊，好处喺边度咧？就系、是、在于冇记者，即系冇香港记者的镜头，刺激唔到呢班咧，即系我哋嘅神所讲嘅八大壮士咧，就啊又做任何危险嘅宣示主权嘅动作。但系掉翻转又咁讲嘛，即系所以任何角度都可以讨论问题嘅，就系话点解香港记者今次咁冷淡对待今次嘅出海咧？系咪根本都冇预算佢会出到海咧？包括佢本人啊， 包括阿牛依班本人啊、罗宙啊，啊，包括埋阿古思瑶佢哋，喂，水啊准备冇好，啊，食物准备冇好，跟住发觉如出到海，系咪一个意外嚟嘅咧？意外出到海。 睇呢个电视咧，佢哋讲到佢自己好有谋略噶，就话咧我哋叫咗重锁啊，所有人匿喺嗰个驾驶舱入边，咁咧我哋就继续咧系都即使你警察上船，我继续向前行，然后就出进入公海，咁就唯有咧。吓咁啊！香港嘅警察咧就唯有话：，好算啦，你哋放行啦，咁样啊， 系咪啊？ 好有策略嗰啲位 啊！咁好简单啫嘛，下星期再去一次咯。啊，下星期可以再去嘅，其实咁多爱国团体，咁多爱国嘅啊建制派嘅记协会啊会不同嘅组织，你咪租即系租船咯。如果我哋假设阅读到中央系支持啊呢个壮哉啊中华勇士嘅话，好简单啫嘛，我觉得嗱，但各位听众，大家呼吁下咧，1872111 1872111，大家讨论下啦。嗱，如果你系即系。阅读到北京中央政府是支持阿牛今次的登陆钓鱼台宣示主权的行为的话，其实是不是我们应该期望啊香港的所谓啊爱国爱港的团体由明天开始日日一架船啊千帆并举包围钓鱼台是不是我们有钱有人有爱国心是不是应该去呢一起讨论一下。 我好想见一下呢究竟呢当这班是保卫钓鱼台的勇士翻香港的时候，我们特首会怎样去吓、啊、 欢迎 佢哋，会唔会系？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启德集结在本港西南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启德继续移离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初时西部高地吹烈风。启德掠过香港之后逼近广东沿岸和加强，预计会在今日上午至中午登陆珠海至徐闻一带。华南地区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暴雨和大风的天气，广东气象部门将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加强戒备，呼吁有关部门要加固沿海的设施。广州来往深圳、珠海和香港的高铁将会停驶。在台风吹袭本港的期间，政府收到6宗的树木损毁报告，但就没有水浸和山泥倾泻的报告。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4个的临时庇护站，有159人入住。机管局说，由昨晚10点15分至今早的6点，有34班航机是延误，10班的航机取消。港铁巴士、电车和山顶缆车服务亦都恢复正常。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以及是职训局的展亮技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法当局决定不将14名的本港保钓人士移送检察机关，最快今日稍后遣返。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外相原叶光一郎和日前参拜靖国神社的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早上出席内阁会议，会就遣返作最终的决定，同埋商讨如何去避免登岛的事件重演。保钓人士登岛被捕的事件在内地掀起新一轮的保钓运动，多个城市有反日的示威，当局罕有地没有制止到示威者。另一方面，有网民自发在网上号召星期日发起游行，但有关的消息很快就被当局删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南风，初时西部高地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稍后转吹南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海面有大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进一步缓和，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成为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以来政坛上最大丑闻，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谷开来的姓氏同样带有来头，姓谷的人是皇帝后裔，周朝的时候族人迁移到一个叫做秦谷的地方，到了春秋时代正式以谷作为姓氏，散居在长江南岸、山东和江浙一带。东汉灵帝的时候出过一个大孝子叫做谷朗，官拜太守，但是明朝正德年间又出过一个大宦官叫做谷大勇，他和刘瑾几个人合称八虎，专门暗杀正直的官员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明报今日的社评标题就是钓岛争议，中日同样承受民族主义压力。启丰二号保钓船成功登陆钓鱼台，在大陆和日本民间都激发很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事态显示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除非筹谋以战争手段解决，否则中日政府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对方人民的可能反应。另外大陆民间矛头直指中国政府保卫领土不力，质疑解放军不知去了哪里，讲明中国对日本在钓鱼岛的作为处处忍让已经不为人民接受。事态释出一个讯息，中国政府对于钓鱼岛不能够再太软弱地忍下去，必须有理有节地与日本周旋，打破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局面。另外社论又引述大陆网民的反应，除了窗口一致对外，中国政府亦备受抨击，不少人认为日本在钓鱼岛嚣横跋扈是中国政府过于软弱，一味忍让以致养虎为患的结果。网民另一个矛头就是指向解放军，质疑领土被占被夺，解放军究竟去了哪？记得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总理温家宝对解放军有微词，因为解放军对空降灾区有所犹豫。当时温家宝就曾经讲过，你们一班解放军是人民养出来的，你们自己看着做吧，这些的意气说话。事实上今次启丰二号出海保钓事先张扬，日方摆出一副强力对抗姿态，孤身上路的启丰二号安危未卜，但是在他被大约十艘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围攻时，中国公务船的踪影全无，更加遑论解放军的舰艇。更讽刺的是14名保钓人士被扣留之后，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中国最先进的海监船在15号接近午夜时分在钓鱼岛附近巡逻，当国民最需要他们那阵，中国的公权力无踪无影，国民已经被扣留了，中国的海监船才在钓鱼岛海域巡逻，难道他们是来看钓鱼岛的月色吗？拆过轻兵不但会遭到国民齿冷，亦都不会得到对手的尊重，大陆官方应该感受到民众对政府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失望和愤怒，如果不适当地调整，这股民气对政权的冲击不可以看小。 明报的社评就是抨击中国官方，特别是解放军都是没有在这个钓鱼岛风波上面扮演什么角色，就给人一种软弱的感觉。那我们又看一下就中国官方人民网属下的环球时报呢，在这方面呢他们都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呢，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官方的想法或者立场的。那环球时报这篇的文章就说，中国官民默契是保钓成功之本。那内文说呢，中国公众很多人搞不清为什么钓鱼台岛是中国领土，但是就是被日本占领住呢，以及为什么解放军不派军舰为保钓人士护航呢。有些人仲以此大做文章，宣扬中国政府软弱，中国内部面临了解钓鱼岛复杂现实，让坚决保钓和中国战略利益彼此协调的长期任务。中国社会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实，就是民间保钓行动都是由国家的综合实力做支撑的，政府未对保钓人员登岛提供公开支持，但是并不意味着保钓人士就是孤立的，他们能够安全地去，最终能够安全地回来，

喂，有位网民几有趣嘅，我个角度就话，今次阿牛咧保卫钓鱼台，登陆钓鱼台咧，嗰个经费应唔应该列入呢个啊竞选开支里边咧？ 喂，如果计翻啲新闻版面咁样计法咧，就真系爆梗噶，真系啊！ 爆梗系嘛？因为我哋讲阿牛咧，我哋喺节目后边都会加翻佢嗰个选区嗰扎其他名单。 系啊系啊。 嗱，头先个环球时报嘅社论总结咧，就今次咧就话中国保钓成绩斐然。嗱，个成绩斐然嗰个依据咧，就喺阿牛登陆咗钓鱼台度啦，梗系。咁成个中国个保钓成个成绩斐然个依据咧，就因为阿牛咧就同埋几位勇壮士咧就登陆咗钓鱼台。咁即系话咧。其实中央是绝对肯定今次阿牛的你的行动的、哦。 肯定了。咁应该有一官半职啊。 咁要问下佢保钓行动委员会发言人阿欧华喺电话旁边。欧华你好。 早晨。 早晨欧华啦，今次成功啊，今次行动好成功啊。其实你哋。 如果回应你一句先啊，你话喂即係成绩比然啊，大佬唔係呢个係香港嘅成绩。你讲中国你走去搵阿童真卿下。我其他你啊班长嗰啲倾下，里面俾佢打压嗰啲点样计数啊，大佬？ 喂，唔系我哋讲嘅系《环球时报》嘅社论嚟嘅，我哋就系读出社论出嚟。依家问题就系、 是，我问《环球时报》啊。 吓，依家问题就系咁啦，柯华啦。嗱，中国嘅《人民日报》嘅核下嘅报纸《环球时报》咧，就觉得你哋今次就好成功啦，就系、是、中国保钓成绩斐然，因为你哋个啊，即系保钓行动咧，就几位壮士就登陆咗钓鱼台。咁我想问，既然咁成功咧，其实你哋会唔会准备已经又开始筹集下一次又去再登陆，个个月登陆一次，咁啊个个月成功啊，长期登陆钓鱼台啊，或者？联合埋民建联啊，工联会，因为佢哋琴日都有去呢、這个日本嘅领事馆驻港领事馆咧，就示威啊，支援你哋嘅行动嘅。其实你有冇联络埋啲爱国力量一齐租船出去，浩浩荡荡吓，宣示呢个国家领土主权呢？ 即系你当我问蔡总一个问题啊，问咁多年来有冇出席过，有冇捐过斗领俾我哋啊？所以呢啲叫抽水王，系咪？啊，即系根本上唔值得你，我反而都关注翻环球日报呢样嘢啊。 环球时报， 你系人民日报嘅细佬，喂，讲啲嘢中肯啲。我多谢你，你咁讲法，我多谢你，即系保钓香港保钓，多谢你。问题系国内嘅保钓，点解个情况完全唔同？点解你唔提出嚟讲啊？咁如果唔系全国性嘅？点可以当为一种胜利呢？ 嗯，咁呢个就系香港可贵嘅地方啦嘛，吓入边唔做得，我哋做得啦嘛， 可贵啊！ 嗱，我话我哋香港好特殊嘅，你见到阿牛嘅细妹咧，就可以咧对住记者咧宣示对哥哥个感情关注嘅。如果阿牛个妹喺湖南省咧，佢就系李旺宁一样咧，就人间蒸发咗噶啦。咁呢个就两地嘅差异地方。不想问翻你啦，欧华，实实在在啦。嗱，今次咁成功，咁你哋有冇安排下次或者将个密度啊频密化佢啊，成为咗好似每月一次咁样，或者甚至每星期一次去教堂咁嘅，咁样就我就去呢、這个咁啊钓鱼台宣示啊主权。 我亦都今天亦都同其他船讲到，而家我哋嘅即系而家放咗人啦，放咗人，叫做放咗人啦。咁啊，我哋嘅船又点咧？点样处理法咧？嗱，呢啲系我哋嘅财产嚟嘅，系保 佢应该帮你哋咧收好咗，然后还翻俾你哋咯。吓，应该系会唔会咁咧？ 埋货添，好唔好？啊，送出嚟，要嚟香港 啊？唔系因为咧。 呢、這个你就亦都解释咗回答咗你嘅问题，究竟我哋而家就几多财产先啦，系嘛？ 嗯。 如果我哋嘅船系报销不嘅，咁我哋要另外谂办法，搵人再筹款再捐钱噶咯。 系。 系咁，但系一定捐到嘅，系咪？国家咁支持，香港有咁多爱国爱港人士。嗱，今日《文汇报》、琴日《文汇报》、《大公报》都完全正面肯定你哋嘅行为。你哋阿牛啊，你哋阿古思尧几曾经用过壮哉中华勇士呢个咁嘅 title， 比殖民地时代嘅爵士仲要高级嘅呢、這个中华勇士。咁即系你哋可能翻嚟嘅时候咧，你哋可以联同梁振英特首咧，就一个大欢迎宴，好似神舟九号三米太空人咁。甚至你哋几位可以入去呢个中联版食餐晚饭，加下手影张相嘅。咁啊，但系我想问， 另外一个提议，锅包银纸券系最低限度。 唔止嘅啦，中华勇士嘅 title 一定系高过咩大紫荆啊、银紫荆啊、金紫荆嘅啦。不过我只系想问咧，既然嗱，琴日 董建华借只船俾你哋啦， 人哋航运嚟嘅，卖唔到嗰边嘅。喂，不过咁样啊，即系我既然今次事件成功啦，即系我想问你哋下一步你哋嘅策划系点啊，计划系点啊？ 嗱，我哋从来冇停过嘅，老实讲，咁多次去得，我哋又继续谂下一次点样做。唔去得，我哋亦都谂下一次点样做嘅。即系如我之外所讲啦，即系喺个嗰只船嗰方面咧，喺个几重要嘅因素啊。我哋肯定会即系再估计嗰个形势。系我哋需要乜嘢嘢？下一步已经开始咗啦。阿罗就已经讲咗啦，罗就公开讲咗话 ，O K， 我哋翻到嚟啦，先系。第二次就开始了。 我话你有冇联络梁振英？因为琴日咧，佢就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嘅宣示咧，就系话咧，其实香港啊，即系中国人啊，对呢个中国钓鱼台呢个固有领土咧，有深厚嘅感情嘅。其实有冇得到佢或者一齐协助谂下下次补钓嘅时候啊，点样特区政府要协助你哋出去出海啊，或者系非系即系送你哋一程啊，咁样会唔会咁啊好啲呢？有冇主动咁做呢？ 我而家全香港都等緊，喂大佬，我哋下一步點樣啊？振英哥係咪啊？唔係淨止保釣運動啊，係嘛？呢個問題就即係比較上宏觀咗好多好多好多啊。但係我哋即係今次佢即係召見日本領事啊呢啲啦嚇，客觀上我哋需要感激佢嘅，呢個係事實。 咁 下一步佢会唔会帮手啊？ 咁你要有冇主动要求咧？边个话行先一步咁解啫？即系你可以主动联络呢个特首办嘅系咪咧？就话同佢要求点协助下一次，即系政府有咩角色可以帮助保钓人士去宣示我哋嘅主权？ 睇、你特首好忙，佢系急市民所急嘅呢件事，可能保卫钓鱼台唔系市香港市民最急嘅一件事嚟嘅。 咁啊，保卫咗四十几年真嘅，保卫咗四十一年啦，已经香港人就好啦。多唔该晒柯华咧，因为听众电话排紧队嚟，想表达下意见。阿陆生早晨， 早晨， 陆 生， 早晨啊！ 有冇睇法？ 我师傅 系你好， 我就有三个方案啫，好快。第一咧，其实呢单嘢嗱，客观啲讲咧，就其实好吊诡嘅。咁佢胜负咧，就输赢咧，其实系就好难计嘅。嗱，从日本人角度，佢哋觉得呢班呢幾個就保釣嘅勇士啊，佢登咗島啊，但佢哋咧嘅武裝嘅力量咧，就喺呢個島上面咧就攻後呢班人喎、啊，就拘捕佢哋喎。 武裝力量啊，執法人員 啦、啊。其一啦、啊，就第二樣就話，琴晚咧，琴日睇到咧，就呢十四個人啊，船上面呢十四個人咧，全部咧都係被鎖上手扣嘅喎。有啲人要揾個衫咧冚住個頭喎，其實呢係好唏噓嘅一個場面嚟嘅喎，係好侮辱嘅一個場面嚟 嘅 喎。 點解你覺得侮辱呢？嗱，站喺日本嘅執法人員嚟講咧，你非法登陸佢哋嘅地方，咁跟住冇合法嘅所謂證件， 我哋中國人侮辱啊！ 哦，你個感覺係咁、 即 係 從 佢哋做 角度，呢兩點係贏咗喎。只不過有啲日本人更加想話，一定要審訊佢，就更加去強調佢哋嗰個佢哋嘅主權啊，佢哋嘅威望。問題就未做到呢點嘅啫， 即係各自做翻自己應份嘅嘢啦。 即係其實呢兩點咧已經睇得出，其實好似係日本嗰邊贏咗嘅。咁當然我同意上一上島插咗個旗啊，清潔辦滿地窮同埋呢個五星旗一陣間係叫做成功嘅。咁所以話我話勝負難分咯，即係睇唔同角度睇咯。 勝負難分嗱、如果真係用世界角度咧，我哋撇開中國人民同日本人民嘅角度啦，一般世界人民見到嘅就係咧日本呢個執法人員。喺一个钓鱼台就執法，咁有几个咧就冇证件入咗佢嘅地方就被捕， 我仲守住添， 系啊，即系佢系成功保卫啊，真 啊，系 啊， 佢哋 佢拘捕咗你啲侵犯者吓、 我哋同事阿 Jackie 就讲，佢话点解要去宣示主权咧？自己屋企你唔会宣示主权噶。如果叫鱼排我哋自己屋企嘅话，根本就唔使宣示主权，系咪咧？ 系 所以变咗呢件事件嚟讲咧，喺个派个肢体语言上嚟讲咧，已经好似理据上自己自我吃亏咗先嘅，其实系。 所以系非常吊诡嘅。嗱，第二点咧，其实嗱，我有啲担心咧，呢班人咧，会被呢个中共收编统战嘅，我有少担心嘅。 哦， 咁同埋会被梁振英利用抽水嘅。 挽回咗民望嘅。 咁啊，冇可以掉翻转，你掉翻转，你用翻佢哋咯。嗱，我都见阿柯华咧，你同佢一齐协助，佢一齐出海啫嘛。跟住佢组织埋民建联同工联会一齐租船，系咪浩浩荡荡啊？挂住个五星红旗，依个向呢个中国领土钓鱼台出发，哇，几威猛啊！就邀请埋文汇大公一众嘅吓保，即系个爱国记者随船出发。喂，点解唔得啊？ 系，我希望佢可以坚持翻佢信念，因为我知阿牛咧好积极参与支联会工作噶。我希望佢一直可以支持翻六四烛光晚会，继续坚持嘅民主信念，千祈唔好俾中共收编啫。希望呢样嘢 都系突破到噶啦，因为阿牛作为一个反共人士咧，成为文汇报头版嘅壮哉中华勇士咧，我觉得呢个咧不得了噶啦，系象征政治意义上已经不得了噶啦。 系好可以和解，但唔可以俾佢收编，失去一个民主嘅精神。 明白，明白。多谢陆先生。 可唔可以讲多点啊？ 好啊，好啊，讲啲。 系仲有一点咧，就其实咧，中共好怕咧失去政权嘅，咁所以点解佢今次咁忍让，就系话佢惊重蹈呢个二次大战，国民党因为打咗日本仔，削咗实力嘅覆辙，因为打完日本仔之后咧，佢哋已经无心恋战嘅当年国军，所以就输咗国共内战嘅，佢哋好担心呢样嘢嘅，所以佢惊担心失去政权，所以佢一直对日本系好软弱嘅呢个中共。 好多谢晒啊，陆生电话听啊，即系陈生啦，仲有少少时间。陈生，阿谭生你好， 谭生 电话 你好，系你好黄师傅，你好林伯，咁嘅。其实我想讲嘅就只不过系，其实我反而我唔认同嘅。其实今次补贴，我完全唔认同。 哦，你解释下。 冇嘅。呢啲系中国外交事宜，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我哋外交事宜，我哋唔应该声出。 明白。呢但系匹夫有责，国土安危，你觉得呢个 国家添烦添乱啊？真系 传统价值嚟，呢个系唔可以咩？ 嗰样嘢系咁，哇！而家个结果就系、是、阿牛佢哋上咗去，跟住就系、是、大陆就喺度。调翻转头，其实环球时报嗰篇文系讲得好好噶，佢讲得佢其实佢自己系讲得好好嘅，因为佢而家话要博弈紧啦。你哋而家系帮佢添烦添乱紧噶， 即系我哋系棋子，阿牛系棋子，因为博弈过程里边咧，中国人民就唔适合，香港市民就适合啦，做棋子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咯，佢基本上咪如果系嘅话嘅，咁点解？但如果呢个系一个真系，系 听新闻啦，唔该晒谭生， 多谢你。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启德集结喺本港西南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启德继续移离本港，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初时西部高地吹烈风。启德掠过香港之后逼近广东沿岸和加强，预计会在今日上午至中午登陆珠海至徐闻一带。华南地区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暴雨和大风的天气，广东气象部门将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呼吁有关部门要加固沿海的设施。广州来往深圳、珠海和香港的高铁会停驶。澳门的气象局表示会在早上的九点半改挂三号风球。而本港方面，港铁、巴士、电车和山顶缆车服务已经是恢复正常。教育局就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智障儿童学校和职训局所有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法当局决定不将14名本港保钓人士移送检察机关，最快今日稍后遣返。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外相原叶光一郎同埋日前参拜靖国神社嘅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早上将会出席内阁会议，就遣返作最后嘅决定，同埋商讨点样避免登岛嘅事件重演。保钓人士登岛被捕的事件在内地就掀起新一轮的保钓运动，多个城市有反日的示威，当局罕有地没有制止到示威者。另一方面，有网民自发在网上号召星期日发起游行，有关消息很快就被当局删除。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姑丈张成泽继续在中国访问，预计今日会在北京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面。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嘅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你好 ，Hello， 欢迎收 听，你好吗？ 欢迎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Hello， 我是 Eason 陈奕迅啊。你年满18岁咯，得闲除了打机、上网同唱 K， 仲可以做一样好有意义嘅嘢，就是捐血啦。每日有好多人要靠输血嚟救命，佢哋好需要你嘅帮手。都18岁啦，可以自己揸主意去捐血救人噶啦。你咁够格，不如约埋班 friend 一起捐血啦。捐血 @18， 救人真够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喂，9:09林毓华，我哋咧就嗱补钓咧就好成功啦。根据呢、這个啊，即系《环球时报》社论讲，中国补钓成绩斐然，个体现就系我哋香港市民啊，牛灯绿岛钓鱼岛啦。我哋明日展望就希望民建联、工联会就联同咧补钓分子一齐租船出海宣示主权啦。咁都要转一转话题噶啦，系咪？ 系，除非我哋喺特首办做嘢啫，而家好忙嘅，就担心紧究竟啊，我哋啲英雄翻嚟嘅时候。究竟特首要做啲咩呢？ 唔知撞唔撞嗰班金牌运动员、啊、金牌运动员呢就下星期五就到香港。啊、如果阿牛佢哋早啲返呢可以分三阶段啦、啊。一就係神舟九号嘅太空人第一阶段、啊。第二阶段就係保钓勇士中华勇士第二阶段、啊。第三阶段去到呢、這个奥运嘅金牌运动员就嚟讲。咁啊喺呢个即係国家情绪民族情绪、啊、最高涨嘅时候就牵到高峰。咁开始就选举 ,9 月9号投票。咁好唔好安排、哦、你觉得。喂咁真係特首真係好忙㗎喎，真係冇时间做啲市民要急市民所急嘅事㗎喎。 喂特首连呢个日本驻港总领事都要召见埋前晚、你要真係忙㗎。因为照计根据基本法呢外交同军事呢就唔属于特区事务㗎。理论上特首就冇身份去召见呢、這个、啊、日本驻港总领事㗎。当年呢个前任特首曾特首呢因为菲律宾事件打俾呢个菲律宾总统，喂人哋唔听佢电话㗎，因为唔对等喺外交里面。咁凤凰卫视有个咁嘅傻佬评论员就话：，喂，你曾荫权咩身份啊？啊，杭州市特首、无锡市特首、宁波市特首，系咪先啦？即系嗰啲咁嘅市长，可唔可以打翻去国家个总统度啊？ 多奴系以咧打电话俾个细侄咁样打电话俾佢噶嘛？ 细侄啊嘛，你真系认亲认识。阿谂法，你真系挂咗认自己身份高啊！细侄，人哋叫菲律宾总统，你就叫细侄，人哋唔听佢电话，因为身份外交嘅对等唔平。平等啊！佢意思系，因为你系香港嘅特首，即系一个市长，而且应该打俾马尼拉市长就啱，打俾菲律宾总统就唔啱。所以今次咧，嗱，特首啊，呢个梁振英咧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喺我觉得嚟讲咧，就有啲鬼怪嘅成件事，唔恰当嘅。咁但系问题，佢咁忙。是咪当时佢最忙就是市民急市民所急嘛、啊、市民最关心就是阿牛佢哋个处境点嘛，是咪呢、啊、所以变咗佢依家就好忙碌㗎。 咁啊，佢忙碌 嘅，睇嚟咧，我哋啲特首巴闭嘅，佢有内线嘅吓，吓、啊，梗有请示过，我又系呢句嘅啫吓。 你真系当梁振英执啲乜都要请示过系嘛？ 梗系啦。 系啦，咁啊，我想问翻你啦，嗱，特首下边有个叫 CS 嘅政务司司长，咁啊，林郑月娥琴日咧。就去呢个深水埗探访基层市民、嗯、就了解佢个基层生活咁、嗯、参观埋板间房及劏房嘅市民喎。咁呢个又有冇请示呢其实。 请示边个啊 係啦冇错请示边个呢因为陈茂波本来就负责緊啦我哋有个劏房大王嘅发展局局长㗎嘛。咁、啊、佢最清楚呢个呢板间房劏房啊嘅分别。 嗱、嗯、就因为波叔放假所以咪累到我哋嗰啲个系阿娥姐呢要花啲时间去实地考察啊！如果系啊，我哋发展局长在香港嘅时候咧，佢好清楚，根本知道咩叫板间房，咩叫劏房， 佢 好清楚咧嗰个生活环境点样样。但系娥姐就唔系啊嘛，住喺吓 剑桥嘅人哋 系咯，啊住山顶噶嘛，咁啊点知啊？ 政务司官 大班就唔同啦，大班就几十年前已经好知道咧嗰个板间房同埋劏房系点啊？ 其实呢啲高官好奇怪嘅、啊，其实点解咁唔知道民间疾苦咧？你真系要去到咧呢、這个吓、啊，即系你话深水埗揾翻阿何启华，俾何启华带领，你先明白到香港有好多市民系住喺呢啲咁嘅所谓贫穷旧区，冇办法住喺香港嘅嗱、啊，真系好惨噶！阿林旭华，一半人咧住喺公屋，有一半人要喺私人物业市场就寻找居住地点。 嗯， 但系目前嘅寻找呢个正常嘅居住地点咧，其实好唔简单， 困难噶系啊！ 你知唔知我今日睇报纸见到嘅、嗯？喂，好多居屋。嘅尺价都25蚊尺嘅去到，25蚊尺先系几多钱先唔知啊？即系话咧500尺你去到12500蚊噶，即系你俾10000几蚊嚟租一个500尺嘅居屋啊，居屋就我讲紧啊，即系要25蚊尺啊，附近嗰啲咁嘅私人楼宇去到27蚊尺，咁即系话咧，如果你租1000尺啊，就27000蚊嘅咯，月租，咁你一般人点住啊？咁啊500尺啦，咁喂都12000几，居屋啫，讲紧嘅居屋都上次咁贵，咁好多人咪住喺劏房咯，但系问题咧，嗱，劏房板间房喺民间嘅认可一样嘢嚟嘅。自从陈茂波咧，即系个发生咗阿波叔啊，即系劏房大王波叔咧，做咗我哋发展局局长之后咧，先将呢个问题咧就提升咗，原来两件事物嚟嘅，一个叫劏房，一个叫板间房。咁因此啊，林郑今次去深水埗探访呢个所谓基层市民生活咧，特别强调系探访板间房同劏房嘅居民嘅。我见到新闻处咧发咗个新闻公布咁写嘅系嘛啊林伯， 我最先咧睇呢个系网上版嘅呢、這个政府新闻网吓，咁佢就喺呢个第三段嗰度就讲话，他就讲讲阿娥姐咧，讲我哋嘅啊政务司司长，佢话今天咧探访居板间房同埋劏房嘅基层市民，了解佢哋嘅生活环境咁样 啦，就几奇怪嘅，就唔使理解都知道咧，佢哋嘅身份就系咁，但系掉翻转就咪呢啲行为就应该俾阿陈茂波局长做嘅咧，其实点解林郑喺佢星期一翻工嘅时候就即系之前做一做咧？又 应该张建宗去做， 即系福利处嘅，应该你觉得 系啊？ 定系应该系房屋处？应该定系张炳良做咧？又 或者咧，应该系民政事务局阿曾德成去嘅，系嘛？ 所以其实真系好复杂嘅呢样嘢啊！即系所以变咗咧， 可能因为咁先系政务司长一个人去顶顺，如果唔系要跨部门去了解就麻烦啲，真系啊！ 好啦，去广告先，休息先。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我哋推出呢啲 app 先咧，就希望鼓励我哋嘅供应商或者入场嘅买家咧，可以多啲利用呢啲科技啦，方便之余咧，其实亦都好快捷度咁样咧，系做到一个联络。由我哋旧年年初推出呢个 app 先到依家为止咧，差唔多有百万个买家咧系 download 咗我哋呢一个 app 先噶啦。除咗海外买家，其实本地嘅买家甚至国内嚟嘅买家咧，咁我哋都见到都会用呢一个 app 先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18啊！呢、這个系大公报又好详细咁报道啊，就话咧系呢个系阿娥姐咧就去咧系拜访咗啊，唔知系探望啦吓，两个住喺板间房嘅系住户，然后咧两个咧就住喺劏房嘅，咁啊包括咗两个单亲家庭，一个系低收入同埋咧系冇领取综援嘅家庭，一个系失业嘅单身汉。 嗱，我哋啲高官咧就要落到深水埗去揾到个板间房同㓥房嘅居民，先了解到基层生活。各位听众嗱，1872111 1872111就讲下今日啦，我哋话娥姐探访深水埗劏房居民，讲下个生活嘅艰难。其实市民系最了解嘅居住，因为居住喺香港咧，系从来都一个问题。 系啦，呢个80平方尺嘅咧系家庭咧就系咧月租系3000蚊嘅，咁啊计一计咧就差唔多40蚊一尺嘅真系吓。咁一定咧，阿娥姐一定唔知会有个反应就话，哇咁贵，仲贵过我住半山啊！ 佢住唔使钱嘅，政务司官邸嚟噶。喂，你而家话贵过佢住剑桥嘅老家，佢老公同两个仔喺剑桥嚟嘅，即系英国嘅。咁但系问题香港就系咁啦，板间房点会咁赚钱啦？陈茂波咪解释咗俾你听咯。 系啊， 嗱，如果你买层楼，好似你阿林毓华买几多豪宅咧，攞嚟收租投资咧，喂，匿领嘅咋，租金回报。喂，如果买啲咁嘅大角咀、深水埗啲旧楼收租咧，喂，4厘几噶。喂，做埋劏房之后，去到9厘，喂，9厘投资回报啊，林毓华。以你咁嘅物业大王嚟讲，你谂下有几多物业可以攞到9厘租金回报啊？劏房就做到啦，所以咪贵咯。即系呢就穷人钱嚟嘅，所以各位听众可以打嚟倾下呢个问题。 呢啲无良业主呢系啫。 系啦，嗱，点解咧？因为其实1967年暴动之后咧，英国人咧就睇到香港嘅问题，居住好重要。你冇得安居乐业咧，你系冇办法，好容易俾人挑动，社会又动荡不安，成个示威暴动好易俾外边嘅因素撩起嘅，所以其实开始有个麦理浩爵士啊嚟到香港咧，就做港督，实行呢个10年建屋计划，就希望咧吓、所有嘅屋区、所有嘅所谓嘅呢啲不合理嘅旧房啊、劏房啊、定板间房啊，就变晒就上公屋。依家香港咧住喺呢个津贴房嘅人口超过300万左右嘅，咁即系话问题300万人口已经住咗喺公即系津贴房屋，点解香港仲有咁多人？就冇办法喺市场里边又揾到居住合理嘅居住环境，又入唔到公屋嘅范围， 同埋咧计算呢个系香港嘅系楼房嘅供应咧，同埋系呢个人口咧，以家庭嚟计咧，实在系够嘅， 系啊，实在够，数系够嘅，数数系够。 偏偏咧有啲房咧，有啲楼房咧就系丢空嘅。 嗱，呢个就系政策 个出问题。有啲咧就系冇人住嘅，有啲冇地方住吓，就有人吓。 嗱，各位1872111可以打嚟讨论下香港嘅即系居大不易，唔系居大啦，其实居住不易应该改咗阿白居易个名啊。香港居住不易嘅问题，嗱，明明有咁多屋公共屋邨啦，又有呢个所谓嘅居者有其屋啦，而香港又有咁复杂咁阔嘅所谓嘅物业市场。以前啊，曾荫权特首就话噶嘛，佢话喂嗰啲楼价飞升咧，系啲豪宅攞嚟炒卖嘅啫，嗰啲过亿单位、几千万嘅单位啫，一般年轻人真系要上车嘅话，揾到上车盘噶，100多万揾到噶，嗱咁讲噶嘛，当时记得佢咁讲，几多月前嘅啫，其实都唔系好耐嘅事，就讲翻下都。但系问题实际上，喂。 真係居住唔到嚟乜话。我见到今日單新聞即係好多同你倾偈都感慨好深㗎。关于我哋一个啊偶像明星啊梅艳芳。 係喺跑马地嘅其中一个物业。 咁我係拍卖嘅因为拍卖官就攞嚟拍卖佢四百几尺㗎咋。440尺。 不过连埋天台㗎佢顶层嚟㗎。 咁天台又唔算系居住面积嚟㗎嘛。喂会拆㗎。 可 有使用㗎嘛。可以使用你喺天台瞓啊你自己天台瞓啊乜话。昨晚打风啊大佬。我哋啲风呢家好鬼鬼鼠㗎。夜晚10:20就嚟。就朝头早6:20就走。喂依家我哋嘅啊即係特首嘅地下党员我哋台风都地下台风嚟㗎。总之唔见得光㗎夜晚嚟就朝头早晨早就要走走咗先㗎其实係。嗱咁喂你点住咗天台呀所以变咗实际个面积系440尺建筑面积。咁拍卖个价去到1040万 啊咁拍卖官话未到价收返啦。 喂嗱嗰、那个440尺嘅跑马地单位呢就有个天台系事实仲有个车位添都系事实。喂但係440尺面积已经去到1040万拍卖官都觉得未到单位、即是说20000几蚊尺的了阿林毓华。咁、但都未啱市价的你熟啲呀因为你豪宅的买卖都几频繁的好似。你 冇冇我都系咁耐以嚟都系拥有过三个物业都系全部卖晒嚟㗎。 全部卖晒。 同埋我系一个唔系一时间有三物业喎、搞清楚真系。 就系问题就系话啦香港就系咁啦。你话一个年轻嘅即系同事啱有啲同事啱第啲资料俾我就想想这些同事要结婚、他要买一个400尺的单位、他大学毕业我想他啱冇几耐咁要如果要结婚的话喂1000万你知用力你又好熟悉计啲数㗎林毓华用300几万做首期、就借600几万银行做按揭咁跟住就要供20年每年就要每个月供40000几蚊啦系咪要40000蚊啦。其实我真系唔识计我望见啲年轻同事我得一额汗啊。咁你点样生活呢叫佢哋点结婚啊点样生活呢咁唯有就住劏房囉嗱我哋啲人望到放眼所及都知道我住劏房㗎就似乎。系咪咁样 呢都唔系㗎。如果肯去上水啊粉岭啊 都仲有啲 都有啲系 即系你嘅口径就系曾荫权口径嚟嘅偏远地区都搵到80000万嘅 楼偏远地方 嘅偏远地方 我后年都仲系住紧上水啫有乜问题啫 嗱18721111啊各位听众打嚟讨论下点解殖民地政府要玩呢条平衡线玩得几好啦一方面殖民地呢推行高地价政策。高地价政策呢就导致到政府嘅收入好稳定因为政府系最大嘅地主。但另一方面你唔可以令到市民唔能够安居乐业因此有个所谓公屋嘅10年建屋计划就系作为一个安全网平衡呢个一方面高地价政策另一方面呢就有个公屋供应俾你一个叫做廉租屋我哋个细个年代啊，啱供应嘅时候，1960几年开始，7几年开始嘅时候咧，叫做廉租屋嘅，廉租嘅屋就同相对嘅私人高地价政策，但个桥梁有嘅、嗰阵时咧，你未有居屋添啊，嗰阵时系咪离开你住彩虹村、平直村咧，可以住一个诶、即系买一个普通嘅简单嘅隔篱啲单位嘅，好似100000有噶啦，咁跟住咧就一成首期啊嘛，系咪？咁啊，慢供下供下就供到层楼出嚟，再转楼啊，由呢个200-300尺转做400尺、400尺转做呢个美孚新村、美孚新村就转做，咁慢慢一步一步上去噶嘛。诶，依家条途径好似断咗咁，林毓华系咪咧？ 而家系搞到个市啊乱晒龙噶啦， 即系向上流动。 特首上一任特首啊 ，Donald 都谂啲计仔嘅，有咩治安心啊咁啊。当然后嚟佢又话俾我哋知，好难揾到呢个系地皮。咁呢个就系、佢要问下自己点解咁难揾到啦、好啦，一阵咧，突然间呢个房协咧，呢、个杨家升出嚟又喂，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啊，而家仲有一个咧，呢、个蔡崖面出嚟讲中标 啊？点咧？ 哇，佢话。不如卖啦唔好租啦即係。 点啊卖咩嘢 原本係先租后买㗎嘛呢个治安心。 係 啊。而家话佢话建议就不如唔好啦一次过卖。 其实房屋市场越搞越复杂我唔赞成嘅。即係我觉得呢即係一定要归返去个原本度。最基本系咩呢就系话咧，我觉得殖民地政府当时个思考系够成熟嘅。一方面个就系嘅私人市场，但系我又要推动高地价政策，咁即系话若干部分嘅市民系无法咧喺市场上揾到合理嘅居住环境。啲政府就话啊，咁唔紧要，我起公屋，我就起啲公屋就俾嗰啲喺市场上揾唔到嘅人住。得两种市场嘅啫，一个就系叫津贴房屋，一个就系嘅私人物业，系咪本来咁噶嘛？咁但系依家突然间你话私人物业。喂去到梅艳芳嗰440尺嗰、那个跑马地单位1040万个拍卖官都话未满意未合乎市场价格我收回单位唔拍啦唔卖啊喂 二万几蚊尺噶咯，二万几蚊就四百尺几大，大家都知道佢有个天台，我再强调翻，佢有个天台同有个车位嘅，但系都系过一千万、哦。咁一般正常人点去买一个一千万嘅单位咧？其实咁掉翻转话，咁我入公屋咯。林旭话：咁你识唔识人啊？可唔可以我申请公屋得唔得噶？ 你申请公屋，你申请公屋 啊？可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嘅，唔受我玩嘅。嗱，公屋唔受我玩，买梅艳芳嘅单位我又冇钱，咁你想我点？我唔住汤，我唔住汤房，我住边度啊？林旭话：我想问你啦、啊， 有好多地方去住嘅。 举例啊，再讲你，再讲举例啊，你 啊，喂，租楼而家系好抵噶，真系。 抵呀、啊、 係呀、啊、租楼係抵，喂睇你租咩地方呀、啊、哥。 喂居屋嚟㗎、啊、我啱睇到报纸栏，我读俾你听啦。啊呢、啊這个就係、是、康山。 我证明你真係完全唔抵地产版㗎啫。 康山。 地产版 係 大把楼盘呀。係 咪呀 你不如你话俾我听你想住边区呀。 喂嗱我一见到咋嗱、啊、康山花园就居屋嚟嘅就25蚊尺。咁、嗯、如果我要住500尺咪万几蚊囉要係咪咁呀咁咪500尺合唔合理呀、啊、合理啩係咪唔合理啊，都五百尺合唔合理咧？其实 五百尺 一万二千几咯，依家租金去到 差唔多啦， 居屋嚟 嘅， 居屋啊，居屋嚟嘅吓， 唔系私楼都租到， 私楼就27蚊尺，就康怡花园啊，我对住读俾你听，我啱先睇完系咪先啦？咁但系即系我意思咧，唔简单嘅，要万零蚊嘅，万零蚊嘅住咧，咁、你个 house income 要几多钱到啊？应该一般以你 一般嚟讲，我哋最好就唔好多过三分一系去， 咁即系成四万蚊 house income 噶啦，四万蚊 house income 你就可以租住康怡花园。嘅五百尺单位系咪咁啊？咁、即系就变咗嚟咁啊！如果你系 house booking 冇五万蚊咧，又唔系低到入住公屋可以排队咧，咁点咧？应该譬如得二万零蚊咁先啦，个 house income 咁点咧？又跟住有咩选择余地咧？想问啦，嗱，公屋又冇份啦，咁咪你冇公屋咧，你冇办法跳去居屋噶嘛？好难噶，白表申请，你知唔知仲难过抽六合彩啊？ 所以我当年咧，我记得我喺啊，你都识噶，尹日涛咧，我哋喺黎的个年代咧，佢就话， 佢话老大， 佢话最好咧，就因为佢抽中咗可以买呢个骏文苑。 系咯， 好过中马标真系。 系啊，嗱，即系你咁讲紧，已经几廿年前嘅旧事。 啊，几廿年前， 几廿年前嘅旧事已经啊，你抽中呢个白表居屋啊，同中马标差唔多啦，已经。 唔系佢更好啊，佢好过中马标。 好过中马标，咁你话， 因为中马标咧嗰啲现金嚟噶嘛，你可能会揈走晒啊嘛，但系你。抽到个咁好嘅居住环境， 系啊！ 喂，骏文苑嗰时系一个示范单位嚟噶，即系示范嘅屋苑嚟噶。 但系几难先抽到，你谂下，即系几难嗰个机会率几低啊？咁一般市民 啲咩何文田豪宅几钱嚟噶？真系 系咯，系冇错。咁所以咪就系话咧，就居住咧，如果你唔系咁好彩，你入唔到公屋嗰条队，跟住喺私人市场买唔到楼，即系居住有困难。我唔知林郑系咪啱一丝发言啫，佢就觉得啊，我都做过福利处处长，我对基层市民都一定嘅了解。嗱，各位听众1872111。一齐讨论下，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嘅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启德现时集结喺本港西南偏西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雷州半岛。台风启德移向雷州半岛，预计早上至中午会喺广东嘅台山到徐闻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会加强。受到启德同西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广东、广西、海南同埋云南未来三日会有特大暴雨，降雨量多达300毫米。南海的中北部、福建中南部、沿海、广东沿海同埋珠江口有7至9级的大风。南海的北部沿海就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随着启德逐渐逼近广东沿海，海浪进一步增大，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的预警级别提升到去红色。在台风袭击本港期间，政府是收到6宗的树木损毁报告，但就没有收到水浸和山泥倾泻的报告。而港铁巴士、电车和山顶缆车服务已经是恢复正常。运输署话，青屿干线上层在早上8点恢复开放给所有的车辆行驶，而司法机构宣布所有法庭、审裁处、法院登记处和办事处今日是如常办公。 不过教育局就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智障儿童学校同埋职训局所有嘅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港股系高开，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0065点，升102点；国企指数报9819点，升77点。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法当局决定不将14名本港保钓人士移送检察机关，最快今日稍后遣返。保钓人士相继送抵冲绳的那霸，全部无恙。其中被海上保安厅扣押的9名保钓船的人士深夜移交入境管理局，而其余5名登上钓鱼岛的保钓人士通宵关押在那霸4间的警署之后，咁朝早已经是送抵日本的出入境管理局，应该是准备离开日本返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受到强风程度影响，仍然吹紧强风程度的东南风，初时西部高地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稍后是转吹南风，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海面有大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进一步缓和，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点33分，这分钟继续有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观景台慢线啊，咁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嘅吓，龙尾去到天马苑啦。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咁观塘绕道向翻旺角方向，落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有宗交通意外发生嘅，车龙喺后边嘅观塘码头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指示啦，唔该。好，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啊。港岛告示打到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和富中心噶。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两边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呢边啱啱相反啊，好远嘅车龙啊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嘅。睇埋东隧过香港咧，入口位亦都比较车多，而新界区咧技术到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哎呀，讲开香港啲居住环境，又点可以由阿娥姐求其去啲旧楼单位探望就知道香港人嘅生活状况噶？系啊，即系早前啊，政府电台系嘛，有个什么穷富翁啊，什么大作战，大佬啊，镜头影住啫，富豪一齐共甘苦啊嘛，但系镜头一转，分分钟佢哋就去咗冲凉叹世界噶啦。嗱，就算你真系同嗰啲机下层一齐生活，你住两三日，点可以反映到个情况啊？系嘛，都系嗰句啦，个穷字点写？到而家你哋都系唔识噶啦。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点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号开始，一连5个星期一，潘碧云请嚟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你叫咩名字啊？你最中意食咩啊？呢一啲问题做父母梗系识答啦。但系幼稚园面试嘅时候，仲有啲咩要准备先可以快人一步，理想达到呢？咁就要快啲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幼稚园青云路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设计课程，探讨小朋友认知行为，等家长陪同小朋友迈向成功面试嘅第一步。幼稚园青云路课程现已开班，上课地点香港九龙都有得拣，快啲打35918801报名啦！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多谢晒支持 DBC 数码广播继续还声于民。 其实整体成日政策都有个叫做渐进期噶嘛，而家你同我讲喂 DBC 冇渐进期噶，一出世就要小孩会走噶啦。喂，边个搞生意得啊？ 一个六亿嘅好大嘅 project 做得三个月，你就话佢有问题？ 数码广播嘅死因就因为佢成日抨击政府。 真天真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在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或者电脑等课程前，应考虑有没有这个需要。真是要报读的话，就要看清楚课程和收费资料，看下挂在校内的学校注册证明书，了解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不要一次过或者用信用卡交晒全部学费，要逐个月交同埋保留收据。想查询可以打教育局电话2891-0088或浏览该局网页。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海豚都懂得按章工作。有报章报道，海洋公园的海豚经常加班，做到太累，于是按章工作，甚至违抗指令。不过海洋公园的负责人表示，一切以动物健康为优先考虑，如果状态欠佳，未必会安排表演的。海豚的祖先原本住在陆地，大约5000万年前搬入水里面生活，体毛消失，变成光滑的皮肤，为了方便呼吸，鼻哥生在头顶的。而科学家研究说，海豚大脑组织比起灵长类动物更加复杂，还聪明过大猩猩，智商相等于人类7岁的小童，如果他们做得太辛苦的话，真的有可能会扭计按章工作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40系 系啦，因为香港居住不易，林郑咧作为政务司司长嘅老家咧就系英国剑桥，咁英国人咧就唔明白香港嘅实际基层咧嗰种居住。一方面，如果入到公屋，咁咪 very good， 恭喜你吓！入唔到公屋个范畴里边咧，私人物业市场你寻找一个合理居住环境，实在有好多问题出现。咁依家突然间多咗好多名词，本来我哋理解劏房，突然间佢话陈茂波局长又话发觉咧劏房要。仲有另一种类别叫做板间房，我成日觉得陶三姑做包租婆嗰时候咧，嗰啲板间房咪即系今日个劏房，佢话又唔同啊，唔该你问下啲年纪大嘅人士咁啊，咁啊年纪大嘅人士包括林毓华啦，我问咗林毓华，佢话一样嘅啫，有冇厕所咁解啫嘛，系咪啊？依家个劏房即系话套房，以前叫套房噶嘛，头房嗰啲嚟噶嘛，咁依家嗰啲嘅所谓佢嘅板间房嘅意思咧，即系话要共用厕所叫做板间房，不过唔紧要啦，居住咧以前殖民地政府咧安排咗咧。有个流动一级级上嘅，由公屋慢慢转移到去到一个大屋邨度咧，有一级级个过程嘅，依家系断绝咗啊！头先所讲嘅梅艳芳嗰个啊，即系跑马地个旧居440尺，1000万都唔肯卖。咁但系掉翻转咧，你话喺劏房度，其实平均尺价租到几十蚊尺嘅，真系贵过英国剑桥啲尺租嘅，其实。所以听下听众电话，等政务司啊、高官啊、住山顶嘅梁振英啊，嗱佢哋未做官前咧，一个住山顶嘅梁振英，林郑系住英国剑桥嘅，佢哋唔明白咧深水埗啊、啲旧区啊、嗰啲咩大角咀嗰啲所谓民间疾苦噶。听下听众话俾听，民间点疾苦法？阿梁生电话，早晨， 梁生早晨。 梁先生喺处吗？喂， 阿黄师傅， 系你好，梁生， 讲出嚟就好唏嘘啊！可能你啊，你啊，黄师傅都未出世，我有个疏堂嘅舅父，就佢住嗰个板间房，我啱啱先谂起嘅啫，板间房，佢一家八口，你估佢点样住啊？阿黄师傅， 甩架床系咪啊？两边甩架床。即四张床咯， 得一张碌架床， 哦、 一张大嘅碌架床。 哦，即四个四个住份。 佢老母同埋佢老婆咧、嗯，就同一个细女住。 系、 嗯。咁咪一格啦。 嗯 嗯。 佢三个仔女咧，就瞓最底嗰床。 哦 即系佢嗰个，佢两个婆咧就瞓上面嗰床，嗰床、嗯、即系一家八口。 系、 嗯。唉，真系佢我你嗰啲友咧就话咩？板间房同埋劏房，根本板间房咧就仲衰过嗰啲劏房。 系系 啊， 你讲话战后冇几耐啦，系咪一九五几年嘅时期啦，系嘛？ 系啦， 系咯，嗱，即系五十年前咪咁咯。 不过佢好嘢喎，佢嗰阵时都好快乐噶，冇怨气喎。佢嗰啲仔女咧，个个都大学毕业喎，即系搵到钱喎。 佢有流动啊嘛，佢可以慢慢一步步流动出嚟啊嘛。最初系贫穷系有嘅，因为你讲紧嘅系1950年到 知识可以脱贫啊嘛。 系啊，当时有个流动机会啊嘛，依家冇咗呢个机会啊嘛。 唔系你而家嗰啲你郑家田嗰啲出嚟又话咩都讲，又话嗰啲板间喎。呢啲板间房咁住八个人，底下嗰层都住埋，你话点你点计啊？黄师傅 系 你如果系你阿郑家成日请阿陈茂波嘅，你咪请佢做行政总裁咯？叻过阿李嘉诚都有钱过李嘉诚咯，系咪啊？你唔好叫我哋港人 嚟嘅， 你唔好叫我哋港人食你嗰啲啊嘛！你郑家成咪揾到？ 不过呢件事可能好快都要考虑噶啦，真系可能睇嚟呢个波叔都唔坐得几耐噶啦，真系。 咁啊，去 捋得几耐啊？ 去新世界发展咯， 啊 都啱嘅，啱啊！梁生嗰个提议几好噶， 系系。 你唔应该做 新世界中国有位整出嚟噶，系啊吓。 系咪啊？ 佢中意请高官啊，而且 系 你知道啊。多谢晒梁生，梁生嘅提议系几好嘅，建议呢新世界发展啊，郑家纯先生咧就请咗陈茂波佢，咁样变就冇咗个是非争拗啊，官民之间嘅对峙咧就可以少咗一项。到阿卓生嘅电话啦，早晨啊，卓生。 早晨，卓生。 早晨啊，黄师傅啊，玉华兄。 系早晨。 诶，咁啊，边个啊？梁振英咧，佢就提议呢个零双飞啦。究竟啊，陈茂波嗰啲板间房啊，有冇接收过呢啲双飞咧？ 嗯， 咁啊，要追查下先得，要新闻界追查下啦。 啊，如果系冇嘅，我当佢啊个人啊，当系人啊，当龙猫咁样看待嘅啫，即系嗰啲板间房当龙猫咁看待。如果系有，系唔系佢系第一位啊？即破坏梁振英零双飞政策嘅第一位高官咧？ 嗯。 咁你阿陳茂波就話自己冇管理到嘅，第一佢公司佢老婆嘅，第二佢老婆都冇管理到嘅，係投資嚟嘅啫。 啊，另有人係大股東， 不過就唔方便同你講，唔方便先揾代理公司做中間做代理啫。佢解釋咗嘅，其實佢老婆都，所以佢呢個就未必阿陳茂波就覺得喺法律上同佢脱離咗關係，即係冇乜冇同佢冇關嘅。因為 卓生，你有冇物業啊？ 我冇物业噶，我哋呢啲穷人嚟，读书又唔多，唉，真系冇办法，真系。 但系有时候咧，又要分开嘅住同埋系要拥一个物业，成日都唔系一个等号嚟嘅，系咪？ 同意。 你都住得舒服啊，系咪？ 我住得系舒服嘅。 吓、啊，系咯，咁就得啦吓。喺边区啊？你哋？ 我喺沙田区。 沙田区系。 咁、即系 新市镇喺啊？如果讲咁讲嚟讲咧，香港嘅系新市镇嚟讲，沙田规划咧非常之好嘅，真系吓。 系啊，系。 沙田我都住咗好一个好长嘅时间，嗰度系。 我识咁样话，成日佢咪住沙田咯，但系讲咗几十年前咯又。 嗰时我住喺丁屋嘅啲隔田村嗰啲租嗰啲系。 系啊，喂， 系 继续讲啊，听紧你讲。 系啊，其实都唔紧要啊，将陈茂波嗰啲板间房咧，其实可以咧转晒做一啲咧接生嗰啲咧，搵个执妈嚟，全部都帮呢一啲双飞接生，咁又可以咧解决咗咧嗰个医疗嘅问题啦，吓又解决双飞嘅问题啦，系咪？又解決咗農屋嘅問題啦，係咪先？ 又解決咗人口老化問題咧？ 係啊，人口老化問題又可以解決咯。 即係有百利而無一害喎，卓生嘅建議。咁啊，留翻俾呢個陳茂波局長 咧。阿施偉攬住佢咧，原來係寶嚟嘅呢個。 原來係寶，因為佢一個波叔就可以解決香港數個問題。咁啊，好啦，我哋去廣告啦，多謝卓生， 多謝。 風波再現，還聲於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升小学，你想揀名校、私立定直资呢？面试题目点样答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五，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筹划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48，黄师傅喺度讲紧，头先我哋喺广告时间同个最旧讲翻旧时，我喺荔枝嘅年代，真系嗰时我租嗰个系喺隔田村租个租个屋，系喺呢个丁屋嘅中间层，都唔使2000蚊。 我嗰时我就问阿林毓华，当年我 几十年前 识佢嘅时候咧，点解佢唔喺对面住咧？我话即系广播道嗰阵时咧，咪好多电台、电视台啲人都住广播道噶嘛。咁依家楼价个升幅， 后嚟我租过啊， 你租 我都租过，租过喺 如果买嘅附近咧，咁啊 大佬广播嗰时豪宅啊，边有钱买嘅？即系贵嘢嚟噶，而家都系贵嘢嚟噶，而家都系 系啊，依家梗系贵嘢啦，依家更加贵啦。你谂下系咪？所以我就话，咦，嗰阵时如果你即系叫做俾手一成首期啫嘛，嗰阵时一成。首期如果你买咗广播道一个细单位仔，点解保留到依家？喂，嗰、那个就系你一个好大嘅资产嚟噶啦嘛！ 有早知冇穷人啦、 啊，咁啊系啦。讲起香港住嘅问题咧，啲电话已经响过不停，因为咧，其实呢个就比钓鱼台问即系。 更加 个民情啊，民情大好多啊！啲月台始终大家都话我摆喺心里边，行动我就冇做过噶啦。嗱，个个口径都系咁噶，但系实际咧住咧，个个都系生活紧期间。依、家香港嘅住嘅问题咧严重过几十年前。我讲你同你识嘅时候嘅，其实林毓华嗰时你话住隔田村2000蚊啊，2000蚊你讲系咪啊？系咪2000蚊啊？可以租到个隔田村住。喂，你依家住咧，我都唔知点计。你望见啲公屋个入息限制咧，就细到唔实际嘅。咁去到私人市场又贵到唔实际。咁中间。啲人应该点生活？即系冇咗个流动位。嗱，听听众阿林小姐嘅经验同体验啦。早晨，林小姐。 哦，咦，断咗线， 断咗线。听下卢先生先， 听下一位卢先生。 吓，卢先生， 系系，两位好，两位好。或者我好快咁讲讲，因为个事实出嚟啦。 好啊。 前朝嗰个居住政策嚟讲咧，根本系居住政策嚟嘅。前朝好多嘢出嚟讲咧，佢系讲唔会做嘅，即系高地价政策咧。同埋而家真政府搞嗰啲咧，系走火入魔，高地价政策差好远嘅。嗰陣時嚟講，佢係喺啲居公屋先，跟住嚟講咧，佢係再喺居屋，因為你有流轉性嘅，你唔會咁局限嘅，係圓滿咗嗰成個居住問題嘅，唔單止係置業問題嚟噶，而家好多時誤導嘅，你睇下新加坡政府，佢都係學香港嘅公屋居屋嚟噶嘛， 佢都係青出於藍啊嘛，佢係嚇。 好成功啊！同埋好多人咧，而家讲埋嗰啲似是而非啊，或者乜嘢嘢都有人讲出嚟嘅，好似系话嗰阵时前朝嚟讲咧，佢喺每一个区，佢都会有公屋、有居屋，亦都私人楼嘅，大家唔会有冲突嘅。其实呢个因为社会问题系原发，成个社会个社会成本系低咗嘅。但系而家竟然有啲人话，你点解要将啲公屋地要起私楼，全部改晒新界啦？其实你会造就好多社会问题。 但系咧，我哋喺就算喺呢个殖民地嘅年代咧，吓 你参考翻以前点做，前朝点做，有个原因喺度噶。 卢生啊，以前咧，以前殖民地年代都系咧，屋苑咧系喺呢个好山卡拉嘅地方，就系、是、搞起个新市镇，就算沙田都系咁噶，先有呢啲咁嘅系公屋同埋居屋。然后先有私楼噶嘛，都系咁样噶。 先公屋，再居屋， 有基建 就卖私地皮啦，私楼 系啦。然后大旺嗰度有啲地皮先值钱啊嘛吓。 咁但系依家就好似脱咗嗰个政策嘅脱咗节咁啊。其实卢生，你对梁振英嘅房屋政策有冇幻想噶？即系有冇期望噶？ 其实好多人嗰阵时话无疑投票咧，选咗佢我抵死啦，因为佢根本眼高手低，完全冇能力。阿曾荫权咧，起码有啲去有嗰个政策嘅经验啊，咧 你如果喺香港一个咁嘅政府咁成熟嘅体制嚟讲，唔同大陆噶、 嗯， 你唔系一人话了就算噶，死梗嘅已经系。 系啊， 因为嚟讲佢越做落去嘅话，已经见到几单嘢啦，单单嘢，我要咁做，佢讲嘅咁做唔做到噶，你跟程序，政府嚟讲系。 你而家喺个治安心咪系咯吓，你个长官意志啦，人哋都话吓，咁而家咧都唔知推唔推出嚟，即系我都怀疑啊。 有乱心波啊，而家根本就未识过，冇晒程序嘅， 未识过程序。好啦，唔该晒卢生，卢生讲到依家港英政府时期同依家目前特区政府嘅差异，嗰套政策咧，依家好似就甩咗碌啊，散散地。咁梁振英咧就系、眼高手低，跟卢先生个用语吓。咁听下陈小姐系咪同唔同意呢个睇法啊？陈小姐， 陈小姐 系 系， 我同意之前嗰位先生嘅睇法。系咁样咧，同埋咧，即系我自己系上一年纪嘅人嚟嘅。咁我睇翻下咧，港英时代咧，我系好怀念港英时代咧嗰啲房屋政策系做得好好啊。因为以前咧，我屋企咧都系穷嘅，我以前细个都系住木屋嘅。 系 吓，咁、啊、但系住木屋咧，同而家个劏房咧系唔同嘅、 嗯。 因为住木屋咧嗰阵时候，我哋十个人住一间木屋，咁、 嗯、 但系咧就系、是。一伙人住嘅啫，咁完全係冇危險性嘅。咁但係而家比起相比之下咧，住劏房嘅人咧係真係危險性咧，比起我哋以前係好大嘅， 同埋貴好多、哦。你住木屋嘅時候，你係交租定係自己木屋啊？ 嗰陣時係五六十年代係霸佔嘅啲木屋， 係即係唔使交租嘛，免費噶嘛。 但有啲人咧霸佔之後咧，佢有咗經濟條件之後，佢又會將佢係轉讓或者租俾人噶嘛。 係啊，咁啊流動咯，那個流動咪就變咗、嗯，本來間木屋你可以變咗賣咗佢，就攞住少少錢嚟做首期，嗯、慢慢再啲兒女大咗咪供一人供啲，咁咪慢慢開始轉換咗脫貧咯，即係有個程序嘅、嗯。你而家個程序咧、 啊， 我見到啲大學畢業生咧，我有時啲同事好艱難、 嗯， 兩個大學畢業生加埋。就已经唔超过咗公个申请嗰个额，但系喺私人物业市场佢住咧，佢只系住劏房嘅啫，只能够住劏房嘅啫，佢唔可以住边度啊？ 住得远啲啦，除非当然啦，网上朋友都话咧，我吓、不知人间烟疾苦啦，又话咧嗰个交通费好贵，咁呢个事实嚟嘅吓， 贵啊！香港系比例上最贵嘅，我话怀疑交通费，请你讲上水啊嘛，你话翻太古城嗰边嘅写字楼用几钱交通费啊？每日，我谂要成四五十蚊 嘅，要嘅， 好似我个女咁样咧，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咁樣咁即係我哋本身係住沙田馬鞍山嘅，咁、佢就喺呢個上環嗰度做嘢，咁來回巴士都幾廿蚊啦。 嗯， 係啊，仲要食個 lunch 咧，食個晏晝咧。 嗯， 係啊，你食個晏晝，咁同埋咧，佢個人工唔高， 即係加埋100蚊日係唔得嘅咯，即係玩下手起碼100蚊日咯。咁即係已經起碼用咗3000蚊做呢個翻工成本咯，仲未計買衣服啊、鞋襪啊嗰啲咯。 係啊，即係佢已經係咧，即係好少出嚟咧社交活動㗎啦。咁佢。加上咧，佢夜晚又要自修啦，即系读书咁样，即系都几贵下噶。 喂，佢仲要同你住啊，陈小姐。如果佢要自己独立出嚟住， 我住噶。 喂，如果独立出嚟住，佢咪只能够住劏房咯？仲可以住咩啊？ 系啊，所以咧，我而家咧都等嗰啲年轻朋友咧，真系唉，好惨啊，真系。 同埋你已经大学毕业， 你女女好生性嘅，真系嘅，系一定要系进修提升自己， 系 啦，先有机会。 系啊， 如果唔系，目前香港嘅竞争同嗰个居住艰难咧，系完全逼到佢哋唞唔到气嘅。好啊，多谢陈小姐嘅体验同经验啊，听下林小姐另一位林小姐嘅听众电话啦， 林小姐。 林小姐电话断咗， 唔 紧要，再继续驳翻俾佢啦。因为咧，其实居住点解会咁感受深咧？头先位陈小姐个女女系外国读大学翻嚟啦，已经喂佢只能够跟妈妈住嘅啫。其实真系讲真嗰句，如果你话佢独立出去住，嗱，我想问啊，即系我唔知佢几赚几多钱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依家喺马鞍山，佢妈妈父母住。如果佢要搬出嚟，佢喺上环翻工，如果上环附近搵个地方住，任你头先噏啊，25蚊尺、27蚊尺，咁你500尺已经万几蚊啦。喂，佢唔使生活啦，仲咁你要几千人工？佢要即系个大学毕业生，依家系搵到几千人工到？你当嗱，估佢咁，你估佢20000蚊人工，佢冇理由住咗13000蚊噶嘛？林毓华，咁唔使就系唔使食晏啊，唔使食晚饭啊，要帮佢住，喂番碱啊、洗头水都要买噶，咁。我都唔知点计佢盘数，即系其实帮啲后生嘅同事去计数咧，我计唔到嗰条数，点解？即系由佢哋嘅月薪咧，如果你唔系同屋企住，我点计到出嚟条嗰个数？ 好，我哋终于又揾翻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 早晨啊， 早晨，你好。 咁冇啊，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啲公屋咧，嗰个即系入申请嗰个额咧太低啊，咁 太低啊。 系啊， 太低已经好多人申请啦，阿林小姐，如果再低翻啲咧，嗰个名单就排十二排二十年噶啦， 而家话就话三年都做唔到啦， 系啊，做唔到上楼时间表啦，已经你仲话要降低啲啊？ 唔系啊，应该系咪 降高啲？ 即系提升嗰个， 提升个码，哦，提升个码， 提升系啦。 咁好多穷人就嗌晒救命噶，你又得罪好多人噶啦。嗯，到时候啲啊穷人就话， 我哋嗰啲嗱又申请唔到公屋啦，而家落咗车又买唔翻楼啦，咁居屋又申请唔到咧，租金又贵，咁即系就企喺度又。都唔知 系啊，咪好多你呢种人咯、啊，我咪就讲呢种最苦嘅就 系 呢种咯。嗱、 啊， 你话两人，嗱、 啊、 你一两人家庭咧，嗱佢个公屋嘅申请上限咧系14000蚊。14000蚊，你两人家庭咧，即系嗰啲，即系譬如话啱啱即系要组织家庭嗰啲咧，两个人打工点会唔超过14000蚊？即系冇资格啦。咁冇资格，咁你话要去咁喺市场上揾咯？除咗住劏房，除咗住板间房，边有得拣啊？即系咁咯，即 系 但系掉翻转， 租金太贵实在。 但系你话如果提高呢个上限嗰个额咧，变咗好多人都合资格申请噶啦，又到时嗰个排队要十年都未， 更加话冇地起咁多嘅系公共嘅房屋啊。 系啦，嗰、那个真系两难抉择嚟噶。 咁而家咪就系政府根本上就冇针对性去为我哋呢啲市民去着想啦，冇为啲尤其中产嗰批咯。 我觉得咧，佢就真系好纸上谈兵咯。嗱，我见到梁振英咧未做特首前咧，喺嗰个度即系写稿啊，写成几十万字关于房屋政策嘅。但一上任之后，发觉咪又系咁，楼价咪又咁飞升，连租金都飞升埋，所以变得好难搞嘅。 呢个就系纸上谈兵嘅容易。 系啦，纸上谈兵容易，因为实际上个楼市嘅市场好敏感，同埋好多人嘅问题嚟嘅。你个上限个额个问题咧，好难搞嘅。好啊，多谢晒林小姐先啦。今日时间差唔多，林旭华，我哋讲咗两个。问题啦，一个居住问题，一个就系钓鱼台问题，似乎居住问题热衷好多， 可以继续听一听。 好啦，拜拜。 新界西有九席，参选嘅名单一共有16张，包括一号民建联梁志祥为首嘅6人名单， 二号系工联会麦美娟为首嘅5人名单， 三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嘅5人名单， 四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嘅4人名单， 五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六号社民联嘅曾建成， 七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嘅2人名单， 八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嘅4人名单， 九号何君尧， 十号陈一华， 十一号街工梁耀忠为首嘅2人名单， 十二号是民建联陈恒斌为首嘅7人名单， 十三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嘅7人名单， 十四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嘅3人名单， 十五号工党李卓人为首嘅2人名单， 十六号民建联谭耀宗为首嘅4人名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